各位听众早晨啊，今个星期咧开始咁啊，翻几日工之后咧，咁啊喺接近周末嘅时候都已经咧，可能有好多朋友会以为公众假期啦，咁啊开始咧就放假，咁啊大家可能可以开始咧就系收拾一下心情，但系记住，咁啊虽然而家咧就话啊连续两日咧，我哋嘅新型冠状病毒咧就零确诊，咁但千祈咧就唔好咁大意住，咁啊尽量咧令到佢彻底消灭先至好放松啊。 晨光每日一格， 原来机会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即使它没有出现都好，我们都可以自己去到好好制造机会。个问题就是在于我们会不会看小自己呢？每一个人都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可能今时今日的你还未发挥到自己的才华，你会不会是因为机会机遇还未到呢？定还是你自己本身都未准备好，上天暂时收起你的机会呢？要不断挑战自己的话，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来的。不过在我们自己的本业里面，如果能够做到成功的一个定义，就是很多人都认同你，由当初完全不看小自己，不断去到努力做，就能够活出就最光辉的一页。如果我们连自己都看小自己的，那我们的人生永远只有两个字，这两个字就是叫做失败。 年少的千千痴狂，迎向这金色阳光，风景多美，天多阔，诱惑我去偷看，浮躁不安的我们，无法不憧憬桂冠，挥出的想击破阻隔着视野的门，前路更宽，赐我这生命，给我用两眼长夜博览众星，世界捉摸不定，曾令你挫败泄气，但你拒绝放弃，最后信念会渐觉醒，愿你知每步每步和谁奋斗，别再有未能动摇命运之手，若结果偏不如意，始终无悔，拼命过去追求，愿你知每日每夜为何战斗， 每步我谁奋斗，别再有未能动 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呢，又是我林慧 Barbie 啊。疫情期间大家减少了外出吃饭，可能就多了叫外卖了。随之而来的呢，就是一些即弃的外卖餐具，好像木筷子啊等等。近来有报道就说了，原来这些木筷子虽然是独立包装，但是在制作过程里面呢，可能是存在有污染的风险。台湾有食品安全组织呢就表示了，不少食肆的用完即弃筷子呢，都含有过量的二氧化硫。少量摄取对人体并没有大碍的。不过如果本身是有敏感症状的人士，就有机会会出现气喘和头痛的反应了。建议食客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帮对筷子消一消毒才拿来吃东西，就是在用对筷子之前将对筷子放入暖水或者热水那里浸几秒先，这样就可以有效减少筷子里面的二氧化硫残留，减低影响健康的风险。而根据本港食安中心的资料显示，二氧化硫是一种防腐剂，经常都被用于干果、叶菜、醋或者酒类饮品食品当中。一般来说，少量地摄取对人体是无害的，不过对于部分人来说可能都是有危险性的，特别是哮喘的患者，只要是吸入少量的二氧化硫，可能都会对他们的身体造成很严重的反应。建议大家如果在选购食材的时候要留意一下成分上面有没有标明二氧化硫等等的字样，这样才吃得安心又放心嘛。讲到底，其实只要我们少些用这一类即弃的餐具筷子，自然就可以更加安心啦。如果买一对常用的筷子呢，都有些要诀大家可以留意过。首先尽量就不要买些太过多色彩的筷子，因为这些色素有机会因为长期使用而磨损脱落，到时吃埋落肚自然就不是那么好。其次，大家可以首选用竹筷子，因为竹筷子是无毒无害的，而且非常之环保。不过就要记住经常消毒，避免这些竹木的筷子会发毛。最后，如果你对筷子已经用到发晒毛或者变晒形的话，大家就真的要换了它了。特别是如果闻到它有阵明显的酸粟味，即是说这对筷子已经有很多微菌在这里，那就千祈不要再用了。 有了你开心点，乜都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的皆因你，癫癫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提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又照失咗你，花开都不美， 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风气。总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点，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点，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星期一的时间，当然希望各位听众个个都是精精神神的，可以就是用一个比较上好的状态去到迎接一个星期的挑战。所以呢星期一的时候，如果我们发现身边原来都有很多好的人的话，你整个星期的心情可能真的会不同的了。遇上一些小惊喜，特别是一些温暖的小惊喜，的而且确可以令到我们倍感窝心。在网络上面见到有一名青衣的街坊，他就说到日前呢女女乘搭小巴的时间呢，遇上一名爱心的司机。对方呢就在这个小巴的车厢里面摆放了煲满零食的一个胶篮。为什么呢？原来呢他是很大方地将这些胶篮里面的零食呢很大方地送赠给一些小朋友，一些就是上车的小乘客。他就说到了，哎呀，令到车上面很多的家长呢都觉得有一种满满幸福的感觉。有很多的贴文一出的时候呢，不同的街坊都留言就说到，哎呀，我自己呢都坐过这一架小巴，说到呢原来就算连大人见到这些叫糖果篮呢，其实个感觉都是很开心的。篮上面除了会有糖果之外，还有朱古力、饼干、紫菜，还有茶包和胡椒粉。为什么会有茶包？一停车，不要紧，都是一番心意。好了，今天真的有人很大方地问一问，喂，司机叔叔，为什么你有个零食篮在这车那里呢？因为呢你摆咗个零食篮喺度，发觉每一次上车嘅时候呢，小朋友都好似成日望住你个篮喎。所以呢司机就真係讲到啦，係真係请啲小朋友食㗎。於是乎呢呢一位嘅家长呢就问佢时候啦，咁女女都喺旁边喎。司机哥哥呢更加就话到啦，哎，妹妹你都揀返个零食啊。咁梗係开心啦，係咪小朋友无端端有嘢食喎。唔单止咧，就净系讲紧小巴司机嘅其实好多嘅的士大哥咧，都一样非常之窝心。佢哋都会喺佢哋自己嘅车上面咧，就放置好多唔同嘅物品嘅除咗咧就系酒精搓手液之外啦，我亦都见过咧，或者坐过添啦，真系咧系有少少嘅零食嘅，不过咧就冇头先小巴司机咁多啦。啲零食咧都系几粒嘅糖只系咧我哋去完打边炉或者烧完嘢食之后啦，咁可能店铺都会送翻几粒嘅糖俾你嘅。唔 同嘅司機佢哋都話到啦，雖然咧即係呢啲叫做糖果咧就自費嘅，咁但係能夠俾到咧乘客一點開心嘅心意嘅話咧，呢個感覺咧其實都相當之重要。一程嘅車其實佢哋自己咧都係翻緊工嘅，例如的士司機嚟講啦，咁如果個乘客啊因為佢一粒糖，就算有冇食都好，因為司機呢一個嘅舉動，令到佢哋覺得開心。令到佢哋覺得人間有温暖啊，於是乎咧又打開咗個話題。佢哋喺自己嘅駕駛嘅一程車入邊咧，亦都會覺得咧就係相當充實，唔會咧就淨係好似收到 order 哦好啦，然後一粒聲都唔出就直接去到目的地。人間咧有好多唔同嘅温暖嘅，個問題咧係我哋自己感唔感覺到，又或者係我哋願唔願意即係行出好細步。一步相當之細步嘅話咧，其實都已經可以令到成個社會嘅氣氛咧非常之不一樣。你諗下，如果個個咧都可以就係行一小步啊，為大家為對方諗多少少嘅話，有啲乜嘢辦法可以令到大家開心少少咧？啊，咁已經咧係非常非常之開心啦。淨係講緊小巴又好，巴士都的士都好啦，巴士係咪冇辦法啦？咁啊，因為架車又唔係佢哋嘅，好難咧去到擺咁多嘢喺度。咁啊，但係我哋都會明白到咧，其實有好多有心人喺我哋嘅生活圈子入邊，希望咧將好多嘅快樂唔使多噶，逐少逐少送俾大家。呢一種咧已經係一種對人好重要、好重要嘅關愛啦。 凌晨与你说着有备的字，温柔微微给你去掉手中的字，你说你累了，吻向你耳边，偏偏一切突然停了，没法开始。奢求凌晨替你斗士画上宝剑，坚持重留跟你看着卡通的脸，替你播尽了

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丰收家庭保卫队。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rrie 吴宇飞。我觉得陪伴就是保卫家庭的最重要的元素，因为我觉得陪伴小朋友就是给到他们最好的礼物。希望我自己都会有多些时间去陪伴他们啦。 想知道吴宇飞怎样保卫家庭，记得留意丰收快活人之丰收家庭保卫队啦。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6:36嘅时间，听下崔杰同把声系啱啱瞓醒，定系已经醒咗好耐咧？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好醒目喎、啊，把声。 系啊，今日早咗起身啊，因为我知道逢星期一咧，大家都会难起身一啲，黐住张床多啲。咁我为咗咧战胜佢咧，我特登将个闹钟校早少少。 哦，我今朝咧都有闹钟嗌醒我，但系一个天然嘅闹钟，就系嗰啲雀仔啊。哇，都未到4点钟，啲雀仔呢已经使唔使咁样 OT 化啦，佢哋咁早就唱歌。 叫到呢你认得佢咩品种係咪，而家我 发 现好多唔同种类嘅雀仔叫声囉，即係春天啦嘛而家。 係啊，你諗我已经4点半起身㗎啦，平时都仲要早过我，已经喺度唱緊歌啦。我怀疑佢企喺度唱边。 不过再加上呢，因为可能我哋放咗一个 weekend 假期咧，礼拜一我多数都喺闹钟响之前就醒咗、 哦， 因为可能心里面已经记挂住，惊千祈唔好唔记得起身啊，咁样。 系啊，呢啲都系压力啊吓。 系啊，喂嗱，小白，你就日本通啦，你有冇坐过呢个全日空嘅飞机咧？ 有、哦。 系咪去日本度度都有得坐噶？即系佢喺。 系啊，即系好似香港嘅航空公司咁样，你飞翻香港或者都有几多航线服务咧，就系、是、附近嘅地方。咁佢哋如果你话日本嘅话咧，基本上都系嗰两间包晒噶啦。 吓、啊，你有冇留意佢最近有啲新闻咧，就话佢疫情有啲新搞作啊？ 诶，有咩搞作啊？我冇留意、啊。 嗱，佢咧就唔系好似我哋香港某啲航空公司咁搞嗰个 flycation 啦，唔系，佢反而咧就系咧。摆喺网上面咧卖一啲佢哋本身公司有嘅嘢，因为而家可能真系飞唔到啦，好多嘢咧都用唔着啦。咁、 嗯、 暂时咧就将佢套咗现先咯，咁啊都好啊，叫做有啲收入。 有咩咧？ 正所谓点啊，开完节流，开完嘅时候就梗系要节流啦。 卖嗰啲飞机凳，卖飞机凳。 賣飛機凳，好似我唔知凳有冇賣，凳好似都有賣。佢最近咧就買一個容易啲搬翻屋企嘅，我諗小白你屋企都可以容納到嘅，就係咧嗰個空中人員送餐嗰個餐台啊，即係空少咧， 我知道我知啊，係啊，即係好似嗰個點心車咁樣樣噶嘛。 系啦，佢咧就正正方方啲，不过就高啲嘅。你平你应该都会记得啦，即系去到好似空姐空少条腰度咁样。咁啊就好似个箱咁嘅，上面一格，下面一格，有少少似一个柜咯。咁当然啦，平时你见到佢推住车送餐嘅时候咧，顶嗰度咧佢都会摆满咗嘢饮啊，摆咗少少酒啊、水啊咁样样嘅。咁佢咧就话因为想变卖下公司嘅一啲资产。咁所以咧就不如咧放上网嗰度拍卖啊呢个餐车，咁咧就哇都唔平噶，印咗佢哋嘅 logo 嘅餐车大概8,186港纸， 哇！可唔可以唔印佢个 logo 啊？我又唔想要佢 logo， 但我想要架餐车，可唔可以平啲啊？ 嗱，佢两日内咧就已经卖晒啦，所以你都唔好话贵， 咁冇办法。 都有即係相當嘅粉絲嘅，我諗有啲就因為即係中意佢 logo， 係佢嘅粉絲平時搭開嘅咁樣啦。二來咧就真係好似逼真啲咁，即係如果你中意喺屋企嗰度扮空姐空少咧，推住嗰架餐車咧，就真係好逼真啊咁。兩日裡面賣曬，咁跟住就問下啲人，喂咁貴8,000+喎，即係好似一個箱仔咁樣嘅啫喎，你買翻屋企做咩啊咁樣？咁真係咧有啲人話，因為屋企個女咧話想玩扮啊。空姐喎，即係喺度煮飯仔咁樣咧，你要 coffee or tea or me 咁樣啦，咁跟住咧就買咗呢一架車咧翻去屋企嗰度啦。 啊，佢唔係想玩煮飯仔，佢想扮空姐喎，真係 扮空姐啊！因為我估可能有啲女朋友都有買到翻屋企啦。 你有買啊？ 我冇啦，原來咁貴，喂運費都貴㗎， 運費都貴。因為咧嗰架車咧，其實我覺得上面可以擠好多嘢啦，咩果汁啊、麵包咪擠曬喺上邊嘅。咁但系佢下低嗰啲其实系一层一层咁样噶嘛，即系佢可以拉嗰啲托盘出嚟 嘅，系啦，即系佢有个叫做盖掩啊，即系有道门仔啦，系啦。系啦，就可以打开嘅，有两格，上面嗰格咧就细啲，下面嗰格咧就长啲嘅。咁、其实呢间航空公司都非常之有心噶啦，即系拍晒片教大家点样用。譬如原来佢都有个刹车掣嘅、因为本身佢系摆喺飞机上面用。 哦，系啊系啊，要刹车噶 ，lock 住好似 B B 车咁样 lock 住咁样噶。 系啦，即系你遇到气流啊，定系点佢又有碌咧？咁所以就有埋教你啊，点样刹车就系、是、红色标示嗰、那个。咁有旁白就话啊，如果你买到翻屋企咧，都可以俾小朋友摆公仔啊，甚至一啲防灾用品又得啊，枕头又得噶咁样咯。咁、我知道咧，其实佢哋唔止卖餐车嘅，之前咧仲试过将一啲废弃飞机嘅操控杆啊，或者好似你咁讲一啲豪华经济舱嘅座椅咧，都摆。喺上网嗰度买，咁我都希望佢哋可以即系靠住呢一招就慢慢挨过呢个疫情啦， 顶住先啦，系嘛？ 系啊， 系啊，咁啊，迟啲赚翻钱嘅时候咪熟翻咯， 再买过咯，拍出嚟应该 整嗰啲新 嘅咯，含唔翻噶啦。我再见到有好嘢再介绍俾你，小白，希望你出一分力啦。 好啊，好啊，到时我哋一齐夹钱啦 吓。好啦，转头 好啦，转头见。 我是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晨光百科。 今日朝头早我哋就唔係望住个太阳出嚟啊，话说呢，我啱啱呢就係返电台嘅时候呢，一路呢就望住一样嘢。咁望住个台盘，望住条路之外，就系望住一个咧橙橙地色嘅月光、哦。系咧，你今朝都见到咧。无论你新界定还是系九龙，咁啊，只要你今日朝头早一见嘅时候咧，会个月光啲颜色咧都几特别、哦。啊，原来月光啊，自古以嚟就俾人哋一种神秘嘅感觉啦。好多人咧都尝试去到解开佢呢一个神秘嘅面纱。特别咧，月光佢有好多唔同嘅颜色，到底每一种颜色有啲乜嘢解法咧吓？ 其实月光之所以发光，主要都是因为反射太阳的光，而月光本身的颜色是灰暗色的，亦都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见到的譬如银银地色啊、黄黄地色啊、白白地色啊这样。銀色的月光其实怎样呢？其实太阳的光线我们都知道彩虹七种颜色聚集一起就会变成白色的光，而月光本身由于不会发光，只是反射太阳的光，所以当月光影射出本身光线反应之后穿过大气层的时候，如果没有被吸掉的其中的颜色的话，就很容易就显示出来的，例如銀色的光，因为就没有被吸收了七色光中的任何一种，这样的话放入我们眼里面这个光线就最容易是变了做白银白色这样。好了，还有黄色的月光，有人时见到哇这个月光特别黄咸蛋黄这样的。黄色的月光也是我们经常看得到的月光的颜色，它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原来当月光的穿过大气层的时候，水气、尘埃等等的杂质就会吸收了一些叫做波长比较上短的青色、蓝色和紫色的光，剩下来几种颜色混合起上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见到黄色的光了。好了，黄色之外又有橙色了。橙色有少少似就是头先我见到嗰一个嘅颜色啊，嗰啲金骨啊、橙啊呢种咁样嘅，有一种咧都几神秘、几特别嘅感觉。当月光嘅颜色穿过大气层嘅时候啦，过滤咗嘅一啲波长同头先都系一样啦，进入咗我哋眼睛入边啊，暖色嘅光就会形成所谓嘅橙色光。当大气入面水气比较上浓烈的时候，即例如好似而家啦，相对湿度 91% 啦，月光呢就比较上容易呢就偏重于就係橙红色㗎。当月光打斜咁样穿越呢一个大气层嘅地平线附近出现嘅时间，月光亦都呢就会有一个更加长嘅距离，所遇到嘅叫做尘埃或者微粒比垂直穿过我哋肉体眼见距离嘅时候呢就长得多。故此呢一些叫做冻的色呢吸收或者散射也都会更加厉害。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地平线上面的月光的颜色呢就特别迷人了。全部都不是没得解的。就是因为呢有这么多种不同的颜色。而这些颜色例如甚至乎有些人见过蓝月亮这样。因为每一种的颜色呢它们也都是代表着可能该区附近的湿度啦、气温啦、尘埃啦等等的。并不是月光本身的颜色。只是显示了呢就是我们附近大气里面所有的一种的物质到底有些什么成分比较偏多。所以呢有时候人就说到看月光的颜色原来不多不少都可以知道呢就是附近或者是这几日的天气那个变化到底大概会是怎样。 仍多么的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能自创吧，为何要照你风格练提琴，还我你伟大指引学我问，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强就，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话稀罕你风尘，大师班好得很，不过他非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料哭得这么紧。水上汹涌背后要落进化难道有我从前要跳舞先生满如同谁该要 创造新舞佛流堂，算我已带着新衣大逃亡，无人能拦止看我，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左更高浪，那是班的班房插过拘谨的黑房，叫我假装过执堂，偏要当一粒姜糖。 是不是因为真的现在相对湿度 91% 的关系呢，就会偏向了是黄橙色呢？不知道的，大家研究一下吧。现在24度的气温，时间来到早上的6:50， Masterclass 它是姜涛。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我哋 KOL 揾到咧就系机构电脑系统分析师阿陶喺度同我哋讲下咧就系有关于电脑嘅嘢啊。早晨啊，陶。 早晨啊，嗰边。 系你好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啊，即系有啲问题想问一问，因为咧话说我哋其实公司嘅电脑又好，或者系屋企家用嘅电脑，甚至乎系电话都系。我发觉我哋上网咧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例如啲乜嘢咧？我哋成日话用嗰啲，以前就话用 IE 啊，跟住有段时间咧又话用 Chrome 啊，跟住有啲咩 Fox。我发觉好多叫浏览器咧，都可以帮助我哋上到网，咁啊去到一啲相关嘅网页。但我哋用唔同公司或者唔同品牌噶嘛，咁其实综合翻咁多个嘅品牌，喂，有冇话边一个容易啲中毒啊？容易啲轻机啊？容易啲快啲啊？有啲又慢啲啊？有啲最衰嘅千祈唔好用啊！同我哋讲下，等我哋嗰啲翻工嘅朋友或者喺屋企用电脑咧，都知道我到底用边一个比较理想。 我都用咗咁耐电脑，都有啲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好，请讲，请讲，请讲。 譬如是 IE 啦，咁我谂好多普罗大众都听过 IE 呢一个流器噶啦。 系，我识用电脑嘅时候，第一个就系用 IE 啦，因为以前跟 Microsoft 噶嘛。 冇错啦，系啦，咁所以真系都用咗一段时间啦，咁所以去到依家，其实我相信啦，最多人用嘅 IE， 即系或者以前啦，用最多人用嘅 IE 咧，分分钟可能而家就遇咗最多嘅问题嘅，因为太多人用嘅关系，咁好自然就会有人想去尝试攻击佢。 吓， 系啊，咁所以变咗，微软都有讲过嚟紧我谂大概八月份左右，其实都开始唔用 IE 啦，因为其实。Microsoft 佢係啊，因為 Microsoft Windows 10佢咧都出咗另一款嘅瀏覽器嘅，一開始嘅時候就叫做 Microsoft 嘅 Edge 啊，叫做，即係呢個係新嘅定還是係佢而家已經 嘅瀏覽器 新嘅？哦，咁到時 IE 就冇咗噶啦， 慢慢就開始冇啦，咁所以係啊，去到今年其實就應該微軟就唔會再 support IE 呢一個瀏覽器噶啦， 咁以後就要用頭先你所講嗰個叫 Edge 嘅一個瀏覽器去到咧就是、上網啦。 冇錯啦，咁啊，而且 Edge 咧其實都有分兩個 version 噶，最開始嘅 version 同埋最近咧都有用翻，其實用緊 Google Chrome 嘅嗰個 Core 嚟到去 build up 一個咁嘅瀏覽器嘅。 哇，好複雜，咁就嗱，總括嚟講啦，其實譬如講嗰個 Edge 或者 Chrome 啦，有啲咩好處或者有啲咩唔好嘅地方，我哋要留意咧。 咁啊，先講下 Chrome 啦。我相信 Chrome 而家咧真係最多人用嘅瀏覽器之一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就覺得佢都幾食 RAM 噶。 幾食 RAM 嘅意思即係話，當你開咗 Chrome 去到瀏覽網頁嘅時候咧，個電腦就有機會俾佢拖慢咗。 可以咁講啦，係啦。如果你記憶體唔夠嘅話，咁我相信依家好多人都知道 RAM 大概嘅概念啦。你買電話都會有遇到 RAM 嘅呢個 concept。咁所以變咗咧，當你發覺唔 RAM 唔夠嘅時候咧，咁電腦嘅效能就會減慢啦。 係，咁既然Chrome 你就話佢可能簡單啲嚟講拖慢咗部電腦啦，咁點解咁多人用咧？ 咁我相信都係因為一開初啲人嘅用，即係有聽開呢個品牌，然之後咧就習慣咗用呢個瀏覽器，咁所以變咗好似我咁樣，其實我而家都用緊 Chrome 嘅。 嚇、啊、哦，咁啊即係一個習慣嚟嘅啫。咁但係如果你話Chrome 除咗有一個食呢一個嘅叫記憶體啦，令到佢拖慢咗之外咧，其實佢仲有冇其他缺點啊？例如喺防毒方面啊，或者私隱方面，會唔會保障得好啲啊？定還是又差啲？ 咁我相信私隱咧，大部分嘅瀏覽器而家都應該做得幾足夠嘅。咁至於話會唔會容易中毒，其實都係睇你去咩網站嘅啫。 哦，就唔關嗰個瀏覽器事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哦，咁啊嗱，仲有冇啲其他嗰啲浏览器啦？IE 你就话到，其实嚟紧就会淘汰啦。咁有 Edge 嘅，咁 Chrome 亦都咧就系、是可能比较上多人用嘅。咁仲有冇其他浏览？我记得有唔少又话咩 Fox 啊、Safari 啊呢啲咧，其实又有冇佢哋自己优胜嘅地方？ 我谂你应该就系指 Firefox 啦。咁其实大部分嘅浏览器咧都系想精简佢本身嗰个浏览器，即系唔好装咁多嘢。咁等你一开咧就可以开到个网页去。快啲嘅，咁但係咧，有啲時候你又會覺得冇咗一啲工具咧，你又好似幫唔到手喎。譬如係啲乜嘢咧？譬如係如果你有用 Chrome， 你就知道佢可以裝一啲嘅 plugin， 幫你將平時你見到嘅原來係一個簡體字嘅網頁，佢幫你一次過轉曬做繁體。 哦， 一開嘅時候， 唔怪之得咁嘥 RAM 啦，就係咁多呢啲 function。 又或者可能你想你懶得睇，你 highlight 嗰句字之後咧，你可以佢讀出嚟俾你聽。 哦，係咩？ 系啊， 居然有啲咁样嘅 function 噶， 冇错啊，喺 Chrome 度，即系咁当然啦，我唔知道其他嘅浏览器应该都会有嘅，咁但系咧喺 Chrome 度我就会多数都会用呢啲咁嘅功能。 咁如果你话Firefox 啊或者 Safari 咧， 咁 Safari 系苹果嘅，咁我相信你苹果，如果你系苹果迷嘅话，你应该都会用 Safari 比较多啲嘅。 咁因为啱翻嗰个叫做浏览器啦，咁亦都同佢哋公司咧嘅系统方面就比较上兼容，咁所以咧运作起上嚟就比较上快。咁如果我用苹果机又用 Edge 啊或者 Chrome 嘅时候，其实会唔会拖慢咗部机，定还是嗰个效能会冇咁好 咧？咁坦白讲，喺而家即系现今新买嘅电脑嚟讲，我相信 RAM 咧其实都应该足够你去开呢啲所谓嘅浏览器嘅。咁所以又真系唔好话太过担心。只系 Chrome 咁坦白讲，佢真系一开嘅时候，其实佢系可以食到几百 Mbps 嘅 RAM 嘅空間，咁所以其實都真係的確係比較食嘅，咁即係比較嘥 memory 嘅，咁所以變咗都真係你就要諗下，哦，係咪想試下轉另一個，會唔會睇下開機會唔會快啲，即係開 application 嘅時候會唔會快啲啊？咁呢啲咁嘅情況咯，其實。 如果你作為一個叫做用家啦，咁啊推薦嘅時候咧，你會覺得係一般家用機係 Windows 系統嘅，用邊一隻會比較上理想？如果又係蘋果機嘅，咁用邊一隻又會比較上係？唔错咧。 如果系我而家咧，我都会推荐翻用翻佢本身 OS 提供嗰个浏览器，其实都应该足够你去用噶啦。咁除非你真系好想试下用其他嘅浏览器嘅啫。咁点解呢？因为通常咧，个 OS 提供俾你嗰个浏览器，你未必可以清移除咗佢。咁移除唔到嘅话，咁即係佢会嘥你嘅空间啦。咁如果但係你又摆喺度唔用喎，咁其实即係 keep 住浪费緊你嘅 storage 嘅啫。如果你可以即係如果你可以 keep 住佢用嘅话，咁你唔使需要装其他浏览器嘅。咁係咪即係等于一举两得呢？你又可以有效咁样利用个浏览器，亦都可以唔需要装额外嘅浏览器而浪费你嘅 storage， 係咪？ 呢个都有个几好嘅意见啊。咁如果你话驚病毒嗰啲呢，就自己喺防毒软件方面做返好啲啦，係咪？ 係啦，係啦。 好啦，学咗好多嘢啦，唔该晒阿陶，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好，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6:57嘅时间啦，近呢一两日咧，发现咗一个嘅问题出咗嚟啦，咁啊，好多人喺星期六日嘅时候咧就行山啦，系咪？咁啊，其中咧喺鸭脷排咧就发生咗一啲叫做咧就系街道争客嘅冲突。点解会咁讲呢？因为有好多行山人士咧，咁啊去到一个远嘅地方，咁啊接近50人咧，咁啊滞留咗喺一个叫做鸭脷排嘅地方啦。于是乎咧，要等个几钟啊，先至咧就可能会有一架咧就系红顶嘅街道。咁啊去到嘅时候咧，咁啊问翻啊，原来佢哋咧都话到一架艇仔边度载到咁多人啦。咁啊有好多人咧就反映翻啦，自己咧又已经冇粮食啦，冇乜水啊。咁如果要沿路凭呢个山路嗰度折返咧，其实咧都几大问题。咁但系船啊，的而且确咧就系得嗰几架，咁啊争唔到咁多嘅客人噶，载唔到咁样。咁啊有人咧就希望咧就反映翻呢件事咧就俾有关当局听，就话到啦，其实有阵时行山人士去到周末周日嘅时候啦，喺一啲叫做谂住去一啲码头嗰度咧就离开嘅。咁但系咧由于啊船期或者座位啊严重不足嘅问题，都会令到咧就以上所讲嘅情况咧都几容易出现嘅。 乐观啲咁谂，咁你咪就咁行翻转头咯。咁但系危机意识咧就梗系要大啦。好容易咧就会因为你头先形容过啦，有啲行山人士咧就冇水冇粮或者已经唔足够，如果沿路折返，例如系超过10公里嘅路嘅话咧，的而且确咧系几辛苦嘅。随时咧又要再行多咧就系十公里嘅路都随时要三四个钟啊。所以咧，如果大家去到规划自己周末周日嘅时候一啲行山嘅路线，或者就算平时一啲嘅交通安排咧，都应该咧系揾一啲可以确认到啊系有座位供应嘅，先至咧就好出发啦。如果唔系咧，就揾著自己嚟搞嘅啫。时间好快咗咧，会到早上嘅七点钟啊，听听七点钟嘅新闻简报，转头分途广播之后，晨光第一线将会落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咧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嘅。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男童的妈妈到场之后，警员鼓励他打个仔。一名警员之后拿出手扣，扣在男童右手手腕，表示不听话的人就会有这样的下场。大约一分钟之后先解下手扣。学校管理部门形容片段极度难睇，认为成年人冇借口以呢一种方式向儿童讲说话或者威胁佢哋。警方表示，两名警员已经接受内部调查，并且继续受雇。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中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呢段日子，香港浮现咗好多唔同景况。对你嚟讲，放眼会睇见一个点样嘅香港？ 港台电视31刑事香港短片创作比赛2021，三个自选题目。 让我飞，平衡时空，圆， 千万种个人角度，等你用镜头展现出嚟。 立即追踪刑事香港 IG 专业 Filming HK， 了解更多详情。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嚟到朝早七点零，啱啱七点零七分嘅时间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晨光第一线有白元浩，有芭比林慧都喺度咯。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仲有我哋嘅交通小伙子。 系早晨啊， 越嚟越多名啊， 系啊 ，Toby， 早晨。 早晨。 系咁啊，交通方面，我哋先望一望啲正经嘅交通先。 好啊，咁今日交通咧有个爆水管嘅位置，就提下大家啦。喺湾仔嘅分域街，介乎谢斐道同埋洛克道之间嘅第一二线咧，需要封闭噶。讲多次啊，就系分域街介乎谢斐道同埋洛克道之间第一二线咧，需要封闭。隧道方面咧，而家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 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喺果栏嘅，就系咁啦。今日 咁啊，交通方面暂时嚟讲都冇乜大问题啦， 系啊，正常啦。 星期一大家都仲懵懵松松， 系啊，呢个钟数好少少嘅，过得半个钟啊，好难讲， 系嘛。不过今日都攰攰地，我见到小白你哋眼都耷耷地， 有啲咁嘅事 系咩？系咪玩得太开心啊？呢个 weekend 我冇， 有咩咁好玩啊？ 眼瞓咗啲啫， 好啊， 冇嘢嘅，冇嘢嘅。 哦，嗱，咁我琴日都有去玩下嘅，叫做咁啊，去咗将军澳啦，谂住咧去单车馆度睇嗰个樱花啦。 哦，系喎，睇唔睇到？睇到樱花。 咁啊，真系可惜啦。原来咧个花期应该过咗啦。 系咯，就系奇怪，点解你而家呢个时间都三月二十嗰个先同我讲话睇樱花？ 通常咧，啲人讲完出嚟之后开始已经过噶啦。 系咯，等于嗰个和雀花一样啫嘛。之前咧， 和雀花已经我又唔知 嗰个都过咗噶啦，就系嗰个之前咧。和 雀花 系啊，和雀花喺源泉古道咧，曾经有一大班人去睇，但系咧就不过网上啲新闻都比较负面啦，有啲人就扯嗰啲花， 哎呀， 咁啊唔系 几 好咯， 晒谱啊， 系啦。不过讲翻头先将军澳嗰个先，嗰个咧去睇樱花睇唔成啦，不过睇到另一样嘢就系咩咧？喺我突然间即系喺附近行咧，就见到有个踩单车嘅人士咧，佢喺行人路嗰度踩，之后咧佢俾警察系检控咗，系啦。系啦，咁都好嘅。其實檢控即係佢真係唔啱啊嘛。 即係就算其實有陣時我哋揾住一啲運輸署啊嘅資料咩都好啦，咁樣我哋都會知道咧。其實單車喺行人路嗰度咧，如果踩嘅話啦，係會被檢控噶嘛。 係啦， 呢個檢控我真係冇見過。 系啦，我都系琴日第一次见啫。咁有检控都好啊。如果唔系对行人咧，嗰个安全真系有啲几危险噶嘛。同埋咧，有样嘢我都觉得比较反感啲系咩咧？就系、是、有时你喺个行人路度行紧，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啦。你行紧，突然间有人喺后面叮你，有人喺后面仲要叮你， 即系好似意思叫你唔该谢谢啦咁。 好似我行咗佢条路咁样啊。但其实我系喺嗰个行人路嗰度正确咁使用噶嘛。咁但系你无啦啦叮我，咁我咪觉得好似佢先系唔啱嗰个。 你呢个处境咧？我亦都曾经试过， 我都试过。 我喺行人路嘅时候，俾架单车叮我，同埋俾人大声嗌唔该行开咁样。 唔该谢谢。 我真系佢嗰人系好冇礼貌，同我讲唔该行开。咁于是乎，第一啦，我系行人路啦，我喺行人路嗰度行紧路嘅，我系行人啦。我真系拧翻转头同佢讲咯，我企喺度同佢讲话呢度系行人路嚟，唔该你落翻落单车径。系啊，即系你唔啱就要话啊嘛。即系除咗我之外，行人路上面。可能仲有老人家，仲有小朋友噶嘛？ 系啊，啲反應可能未必有你咁快添啊，咁就好危險噶啦。 我啲反應都 當你講唔該謝謝嘅時候，可能已經哎呀， 係啊，即係踩單車踩到風馳電掣咁啊！啲人 真係難離難捨咯，可能佢想抱緊些咯。咁但係所以你咪真係要叫佢，就要咩咯？就係真係要提醒佢，其實唔應該喺嗰度踩咯。咁當然啦，行人都唔應該喺單車徑度行。 咁當然啦，係啊， 咁樣大家用翻自己正確嘅道路咯。 係咯，咁啊，一人讓一步。或者是大家在自己的安全区里面的 守规矩啦， 是啦，这样才行的嘛， 是啦，这样才减少意外嘛，路上零意外嘛， 香港人人安， 是啦，是啊， 好啦，麻烦你 了， 好，麻烦Toby，天气方面问问欧可不可爱先，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Barbie，早晨，咁多位陈哥领导，早晨早晨， 早晨， 啲天气点啊？ 系，今日天气炎热啊，同埋潮湿有雾， 炎热添啊。 是啊，今日是见到街上面的人呢都穿得少啲啦，即係未至于话喂口揼揼咁样穿出街啦，好多都已经换咗短袖衫啊，唔知係咪夏天来了，特别见到即係旁边啲姐姐遛狗啦，帮佢主人咁都已经穿晒短袖衫咁样。咁望去香港岛嗰边呢个能见度呢都相当低下，咁最高嗰啲建筑物呢都唔係好见得到。所以呢今日用潮湿有雾去形容呢应该都啱㗎啦。咁但係礼拜一呢就今个礼拜嘅礼拜一呢就应该要精神啲。点解呢？因为呢都望到有个假期喺礼拜 一。 同埋呢再数落去就下个礼拜一二啦都系公众假期嚟嘅。咁可以有一个比较长啲嘅休息时间啦。咁如果对于普通打工仔或者翻学嘅你嚟讲，哦，今日礼拜一啊，要够早起身翻工翻学嘅话，咁可能礼拜五嘅曙光咧，可以为到大家咧添上一啲动力。咁啊，今个礼拜嗱一二三四四日，跟住就已经可以放假啦，可以玩啦，可以做翻头先，譬如话小白去玩啊，或者Toby 去 單車館就算睇唔睇到花啊，咁都可以即係叫 relax 一啲啦。不過就即係唔好起咁多爭論啊，如果唔係就即係個人嬲咧，嬲啊瞓唔到啊，亦都傷和氣啊咁樣。睇下有冇啲方法，即係温和啲同對方講啊，即係唔好喺度踩單車啦，或者唔好整啲花啦咁樣，大家就嘗試和平啲去共處咯。其實對自己嘅心境咧，都真係會好一啲嘅，我覺得啊嚇。咁希望大家都做得到啦。咁啊，今日濕立立啊，個人特別容易猛整嘅。希望咧星期一咧就莫生氣呢三個字。通常有啲屋企咧會掛住嗰啲字畫啊咁樣，或者有啲詩句咁，即通常莫生氣，跟住後邊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咁樣嚇。咁希望大家今日都即係忍让一啲啊，和平一啲，心平气和一啲啦。 明白明白，好啦，唔该晒，欧、快啲翻入嚟啦吓。咁啊，出边咧都湿湿热热，要食完芒果嗰啲，阿妈话我咩咧？湿热 湿热。今日啲天气真系可能系会有咁样嘅状况啦。啊，我头先都讲啦，好多人都着短袖衫，咁所以如果今朝早咧都准备翻工翻学咧，嗱，翻学你冇得拣啦，因为好似我个女仲系着紧冬季校服，我都戥佢热啦。 吓系啊， 系啊， 搞错啊，规矩系死嘅，其实。 我唔知道啦，我冇意见啊呢方面。不过即系戥佢哋有时真系好热，同埋好辛苦，因为咧有时咧嗰啲冬季校服咧，校服衫咧都仲好啲，即系恤衫啊嘛。咁你厚极都有个抱啦。如果你唔着个冷衫或者个外套，但系咧有啲运动衫咧，我知道有啲学校咧， 入边棉嚟嘅， 棉都好啲，入边系画毛啊，直头哇！跟住我就戥嗰啲小朋友好热啊，好热啊咁样咯、 啊，热肺都生埋啲，成日都着嗰啲画毛嘅话， 系咯。如果可以换短裤好啲咯。 女女仲要翻学今个星期， 要啊， 翻到星期三。 啊，系啊， 哦，咦，同我 仲要考试添， 吓，仲要考试啊， 系啊。 不过正面啲咁谂啊，放假之前考试系一件开心嘅事嚟， 系啊。然后放完假之后再考过， 系咩？ 系啊， 咁就唔系好开心啦。睇下天气开唔开心啦吓。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啊天气炎热，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哇，都去到29度，真系炎热。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叫偏南风，真系湿到爆啊吓。展望啊，本周持续炎热噶，咁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部分时间有阳光，中期有一两阵骤雨。哦，中期即系应该系本周中期啊，咁啊冇咗本周两个字。照字面睇啊，中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嚟噶。时间嚟到早上嘅7:14，有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何安达。 星期一的早上，晨光大学出杰同继续邀请到 Andy 何安达同我们看看世界各地发生什么事的。早晨 Andy。 是，早晨 Kitty， 各位早晨。 好多千古问题呢，其实大家呢都一直喺度讨论緊嘅，就好似仿佛呢冇一个真正嘅答案，所以大家呢一起继续喺度讨论讨论。其中一条呢就应该话，我哋世界上有冇外星人嘅存在呢、有冇 UFO 呢，咁真係小个已经听啦，亦都有好多电视节目呢话俾你听，好似有好似冇，好似有好似冇。最近呢 ,Elon Musk 呢又好似有一啲发表喎，对于呢个题目。 係呀，佢喺上个礼拜二呢就喺推文上高寫咗啲好有趣嘅嘢，佢講咗幾個字嘅啫，佢就話呢個咧係最強嘅否定有外星人嘅論據。 嗯， 佢就跟住唔係講字咯，佢就俾咗兩幅圖出嚟。 係 第一幅圖咧就係一條斜上去嘅線。 嗯， 咁呢條斜線咧就其實佢嘅意思咧就係話，由十几世纪咧到到而家咧，我哋嗰啲摄影机嘅影像咧，嗰、那个解像度咧就好似一条斜线咁样直线上升， 系越嚟越清啦。手机影嗰啲嘢都咁靓咯，系咪？ 第二幅图咧就好简单嘅啫，一条平嘅线嚟嘅。咁佢就话咧，我哋系一路影到所谓外星人 UFO 嘅相又好啦，录像又好啦，其实都系好模糊嘅，即系嗰个解像度咧一路都系好低嘅。 系， 咁佢就话呢一个咧就好明显啦。如果我哋有咁多手机、咁多咁高解像度嘅影到嘢嘅器材，冇理由影唔到一幅咧系清清楚楚嘅 UFO 嘅咁样。 系， 咁好似都係咪幾有力嘅理據啊 ？Andy， 你自己點睇咧？即係我淨係從呢個相機嘅 resolution 咁就可以話到俾你聽。我哋其實而家啲相機越嚟越靚啦。點解你哋不停話發現UFO 啊外星人嗰啲相啲像素都咁低㗎？咁 呢個問題咧，有幾十萬人喺網上高 討論啊！ 讨论紧，闹紧噶，有啲信佢，有啲唔信佢。但系咧，即系呢个问题唔系咁简单咯、啊。即系嗱，呢个系一个睇法。咁有啲就话，且你自己可能都系外星人啦、啊，所以咁样讲啫。有啲就话，喂，佢飞得太快、啊，真系影唔到、啊。两方面嘅讲法都有。咁但系咧，我又即系联想到咧。一位已經過咗世嘅天文學家，佢叫做 Carl Sagan， 佢好出名嘅，佢其中一樣做咗嘅嘢咧，係我哋咧就有一架叫做航行者一號嘅太空船咧，就喺1977年嘅時候咧就已經發射咗出去嘅，而家咧都一路仲飛緊嘅，佢飛行緊嘅速度咧，你可以想象係我哋香港個高鐵啦。就是最快的時候可以去到大約200公里每一個小時。咁呢一個航行者一號呢就是300倍呢一個速度飛緊。咁佢就去到呢而家我哋理論上呢就想像呢係太陽係外圍嘅地方呢有啲小水星嘅層。咁呢個航行者一號呢就去到呢一個水星層嘅差唔多最近太陽嘅地方啦。有乜咁特別咧？呢一個航行者一號咧，就 Carl Sagan 咧就是、個設計者之一啦。佢喺呢個太空船嘅外邊咧，放咗一隻金色嘅圓嘅，你想象好似一隻碟咁嘅嘢啦。佢裏邊咧上即係表層就有啲影像啦，裏邊咧就錄咗一貝多芬嘅音樂啊，有55個嘅即係講。唔同嘅語言係講歡迎你啊咁樣啦，咁亦都有啲地球嘅影像咁樣，咁就希望咧有朝一日咧，如果真係有外星人咧係接收到啊呢個太空船啊，咁佢哋可以知道咧原來揾到地球嘅位置同埋地球上高咧係有我哋嘅存在咁樣 嘅。即係而家佢繼續都係 run 緊嘅呢一樣嘢。 是啊，佢一路都仲有信号射緊返嚟地球㗎。咁嚟估计啦吓，佢去到最近有星体嘅地方呢大约要飞多40000年咗㗎。 哇，咁所以其实我哋第时得唔得到一个確切啲嘅答案呢都係靠佢啦，係咪 靠佢啦，亦都应该唔关我哋事㗎啦。咁同埋呢呢一个嗱，我哋成日讲 UFO 外星人嚟到地球。我就想象如果有朝一日呢外星人发现有 UFO 啦，咁呢个可能就佢哋嘅 UFO 啦。 其实都几有趣啊，即係大家嘅好奇心驱使底下，其实都做咗好多唔同一啲新嘅创举出嚟啊，我觉得。咁到底我哋搵唔搵到答案呢？或者呢我哋可以继续即係听下大家一路争论嘅理据啊，睇下 Elon Musk 嗰个可以仲引发到几多嘢发酵到出嚟。我哋下个礼拜一再同阿 Andy 倾过，唔该晒 Andy 同安达。 拜拜。 啤酒已经干掉，逐个叫我讲下女伴多少，专攻升职讲到股票，大声吵闹喧哗，仍是那样好笑。仿如从前小男孩踏进班房的画面。醉在这间小店，将心跳一一上演。何时慢慢开始转换了终点？交心损友都不再甚见面，终于分散，路途很远，心声却难以间断。流连在大街中，半夜在轨道，苦心追过他的那年暑假，即使经已风化。或许已进化，学会怀念青春。 心话，曾说爱里总有天会失散，年月慢慢感觉足点践踏，但有最佳好友在旁，狂欢会怎解散？仿如从前小男孩迷上的卡通影片，失望或是觉此也未能避免，都有对怪胎想再换多冒险，故事慢慢开始转换了终点，交心损友都不再常见面，终于分散路途很远，心声却难以间断，沉迷在幻想中少年还好吗，他想起褪色的那年暑假，街灯影照翻唱吧，还童或许已进化，我会怀念青春的童话， 青春的童话，他们 See you again。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我话好八卦，睇下阿欧今朝留意啲咩先。 系我今朝咧留意到，头先出去报天气嘅时候咧，咁有啲家长送啲小朋友上车啦，即系校巴、 校车、保姆车嗰啲。 通常都话：哎呀，仔啊，惊你饿啊，整多个猪仔包啦，或者整多个肠仔包啦咁啊。我哋细个都系咁样噶嘛。咁我问问两位拍档， 阿妈咧特别多顾虑，阿爸我发觉冇乜样， 从来都唔关心你 系 嘛。 我唔知芭比系唔系，因为譬如咧屋企，我屋企发生成日一样嘢就系、是，成日好担心个仔肚饿啦。诶、嗯，成日担心个仔诶冻啦，因为有阵时我开风扇，如果天气太湿，我开埋冷气咁啊吹住，跟住又担心个仔诶够唔够水饮啊，咁样有冇做功课啊？我通常样嘢咧，等佢自己自动煲嘅。我每个你肚饿你自己食嘢啦，系咪？你冻你自己加件衫咯。 系， 其实系咁啫嘛。 母爱嘅伟大就系会无微不至一啲嘅。 细心啲咯，我估系。 系噶系噶，细心啲。 其实应该咁讲，我觉得系睇下边一个可能凑佢嘅时间比较长啲咧，你可能就会关注佢嘅范畴就多啲。咁、相对地，你咪好似察觉佢嘅嘢咪会多咗咯。 分工啦，可能小白就关心小朋友嘅发展啦， 系 啦，学习啦。 即带佢出去玩嘅时候，你够唔够开心啊？呢个地点 O 唔 OK 啊？咁 我特别关心佢体适能方面噶， 咪咯， 你又关心呢个外展训练，系、啦，妻子就可能 系啦，可能无微不至啲，啲生活需要咁样咯， 或者朝头早食啲咩包咁样， 系啦，即系大家负责唔同嘢啫。 两位拍档会朝头早整翻个包嚟食下先翻工， 赶唔切啦， 咁早 我都赶唔切啊！尤其是就算朝头早食咧，都可能食蛋糕啦，或者啲淋啲嘅软啲嘅包啦。但系咧啊，法国嘅政府咧就上个星期五咧就申请呢个咧法式嘅长棍面包啊，申请乜嘢咧？就系、是、呢、 文化遗产嗰啲 系啦，联合国啊教科文组织啊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啊，认为咧佢啊最能够代表到法国嘅象征、结果咧最快咧明年底咧就可以揭盅啦。咁、啊， 我以为不嬲佢都已经系原来未申请噶， 佢、原来唔系，原来系啊。咁啊，同你哋讲翻法式嘅长棍面包咧，就系、是、法国嘅传统食物啦、啊。有数据显示咧，法国人啊每年咧食用几多条嘅长棍面包？你估法国人每一年啊？食 每 一 条 啊，系几多条？用亿去计噶啦，一定系， 即系每一个人每一年，我估应该会食一百条。嗱，你一个星期食两条， 系啦， 一个人食一百条， 系 啦，一年啊， 食一百条，我觉得 我觉得唔止咯， 人均啊，即系成， 我觉得唔止啊， 系啦，阿小白就答啱咗个数目，再加埋我个亿字咧就啱啦，就系、法国人每一年食用一百亿条嘅长棍面包， 哇， 好夸张啊！因为佢哋咧，就算朝头早同埋夜晚黑晚餐咧。都会切少少、 其实午餐有时都会系拌菜，都有啲长面包喺度。 系啊，我自己譬如有 会唔会落猪肉松嘅咧？唔知佢哋 系人哋唔系咁食噶， 几好食喎！落猪肉松， 我都觉得系。不过真系佢嗰啲咧法式嘅长棍面包咧，即系要浸落汤嗰度咧，我哋啲亚洲人先食得惯咯、但系啲法国人佢真系攞住一碌。咁长， 佢哋而家系咪都有好硬嗰只，同埋都有啲软身啲嘅法国长棍面包？ 好硬噶，我记得食 硬嗰啲系真 系 好硬啊， 系啊， 拆咁样。 啊，不过咧， 激球棍嚟嗰只， 好顶肚噶，嗰啲长棍面包可能真系好够 mass 咁样。 唔系，因为你食咗落去咧。 你消化有排，你撑住咗个胃，你消化唔到啲胃酸喺度，溶唔到啊，溶唔到啊， 可能真系咁样啊吓。咁啊，法国面包咧，呢个长棍面包咧，有指佢就系18世紀啦，已經流行全國噶啦，亦都咧有傳啊，法國已故嘅皇帝拿破崙一世咧下令製造嘅，咁啊方便咧啲士兵去攜帶， 即係掛埋把劍度。 誒，唔係即係好似 綁埋一齊。 双剑流你讲咗系 个剑套 方便啲嘛？你哋话方便携带，我就谂到系咁样。 其实点解佢唔将嗰个法国面包横掂长条形啦？佢直头攞嗰个法国面包就做埋个剑套， 系 咁你咪个剑套，跟住把剑摄埋入去， 系啊， 一鸡两尾，跟住你仲可以 收纳， 仲可以用把剑拮住佢嚟食，调转咗就拮住嚟食，反翻转就落嚟。 你哋而家解释到点解呢个面包咁硬？ 系啊，可能系因为作为剑套啊嘛，系咪先？ 萬一跌咗把劍，你仲可以掹條麵包出嚟。 我哋用咗日本嘅思維，第一就加咗收納嘅元素啦。第二咧就係浪客劍心式嗰啲日本武士刀啊， 多用途。 有啲武士刀咧唔出鞘噶嘛，佢真係。善良的刀咧，佢用嗰、那个、叫做剑套已经可以殴死你噶嘛，咁样即系咪即系法式面包都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其实咧，长棍面包咧喺1920年咧已经啊立法去规定咧，佢最低嘅重量咧为80克，咁啊、最长嘅长度咧就唔可以长过40厘米，咁啊原来都好精致同埋好考究嘅咁样。仲有咧，长棍面包咧有一个官方命名嘅法文名。咁梗係聽多樣嘢旁下身 ，Barbie 教佢哋 baguette 啊 ，baguette 啊，咁似越南文嘅， 係咩 ？baguette，baguette， 唔係 Barbie 講就係法文。我同你讲咧，就系、是、越南文，我都明白噶。咁睇下呢个咧，法国嘅长棍面包有冇机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啊？ 今日系3月29日，星期一。农历2月17日，适宜裁衣安床， 即刻买翻几套衫先。 寻日买嗰啲都未着，咁快又买。今日记作灶开始。 哦，咁今日唔煮饭啦？ 唔煮冇得食。今日都系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 我会一切小心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再有接种过新冠疫苗其后死亡的个案，累计增至12宗。卫生署表示，死者是一名62岁男子，本身有高血压、高血脂症。空腹血糖異常和肥胖，在死前20日，即是今个月7日曾经接种科兴疫苗，在接种中心观察期间没有不适记录。据了解，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将在星期二开会评估事件的因果关系。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说，死者本身有慢性心血管疾病，加上接种疫苗至死亡的日子相隔20日，相信事件和疫苗没有直接或间接关系。联合国安理会将在星期二举行闭门会议，讨论北韩上星期试射导弹。平壤官员在会前指责安理会侵犯北韩主权，实施双重标准，并对北韩存在极端偏见。北韩外交省官员说，在上星期五举行的委员会会议上，美国谴责试射违反安理会决议，要求对平壤实施更多制裁，并加强执行现有措施。平壤认为有关会议旨在否定北韩的自卫权，警告会采取措施回应。这名官员又说，当全球很多国家都是为了提升军事实力而发射各种飞行物的时候，只是针对北韩的自卫措施是毫无道理。

知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3月29号星期一的早上，时间7:37，早晨，钟哥。 点啊，张杰彤。 之前咧一路同你倾偈咧，都 feel 到你细个嘅时候咧，就比较辛苦啲嘅，系、嘛？家境比较辛苦啲啦。你话成日喺度储埋啲零用钱啊，买唔到玩具咁样。 系啊。 咁应该就冇请工人姐姐凑你噶。 到而家都冇噶。 系嘛？即系你意思，而家家境咁好啦，我都冇请工人姐姐嚟凑我啦。 而家家境又唔系好，因为以前咧。我又唔會覺得話自己特別差嘅，因為細個嘅時候咧，喂，我望出去街或者我住嘅環境，個個都係咁噶啦，你唔會覺得話好定差噶嘛，大家開心就得噶啦。去到而家都係噶，咁我見到人哋好過我，咁又點咧？咁即係總之最緊要都係嗰句啦，開心啦，開心心就 O K。 咁細個如果冇工人姐姐嘅話咧，都係即係屋企人湊咯喎。 係啊，嚴格嚟講咧。就是阿媽會令到你懂得行路之後呢， 就自己照顧自己。 自己照顧自己啦。 係。我自己呢都冇工人姐姐嘅。咁我細個多數就婆婆啦，因為媽媽返工㗎嘛。咁婆婆湊呢，咁其實都會有一個比較close 嘅結連嘅。即係因為由細個嗰啲起居飲食啊一路湊到大。即係每日你返學放學即係都係婆婆接咁樣。或者返到屋企㗎嘛又係婆婆煮嘢食咁樣啦。 係咪嗰陣時會係同婆婆反而會係親近啲呢？ 会噶会噶，因为细个会挛住咯，因为多啲时间见啊嘛，喺屋企，即系譬如瞓觉咁样，你会挛住阿婆咁样，咁即系有好多时间你哋相处就积累咗落嚟啦。 所以有一个名词叫做隔代妈妈啊嘛。 哦，就系咁解。 即系譬如话你咁就因为你妈妈就要做嘢， 系 咁佢生咗你出嚟之后有冇时间照顾你住？ 系 咁于是乎就交俾佢妈妈啦。 系 咁但系佢你阿婆婆又系妈妈，你妈妈都系妈妈，咁就 系 隔代妈妈啦。好啦，咁到第时到你可能你有小朋友嘅时候，跟住你又要翻工，你又冇受时间凑小朋友， 咁我妈就终于可以凑下小朋友啦。 咁佢咪又系隔代妈妈咯？ 哦， 如是者都系一路咁样褪落去，就永远都系隔咗一代。 咁你有冇涉猎过以前嘅奶妈？ 啊，咁又未有喎，即系未有机会拍戏就遇过啦。永远都系朱咪咪噶 嘛。咪咪姐，我正想讲。咁因为我睇电视嗰啲咧，又系即系边一个凑大你咧，咁你就同佢有一个好亲密嘅连结嘅。 当然嘅。 系啦，咁啊到即系可能就系嗰个人不能够凑你一世噶嘛，咁佢离开嘅时候咧都好伤感啦。咁我最近咧睇到网上面妈妈嘅一个群组咧，就分享咗一啲相，咁啊当然咧就形容下点解会有呢件事情发生咧，就话有一个少主啦，叫做即系嗰个妈妈个仔，咁佢一生呢个仔出嚟嘅时候咧，佢就请咗一个工人姐姐翻嚟咧帮手。其实而家都好多，我身边好多朋友未生仔或者一知道自己有咗 B B 啦，佢就已经咧系请定姐姐噶啦，因为自己本身两公婆即系young couple 啦，都要翻工啦，咁啊谂住生完仔之后就有个姐姐即系帮手照你屋企啊咁样。 你讲紧唔系坐月，系直头系一路照顾落去噶。 系啊，之后都一路照顾噶啦，即系佢冇谂住转换佢嗰个工作模式住咁样啦，咁啊有个姐姐帮轻下，就算你变咗做 part time 啊，即系你喺屋企凑住 B B， 即系屋企仲有好多其他即系家头细务要处理噶嘛，咁我见好多即系我几乎所有有 B B 嘅朋友仔咧，佢哋嘅处理方法都系咁样噶啦，即系同埋大家互相介绍咁样啦。咁呢个网上面嘅群组咧，就有个妈妈 share 咗张相，就系有一个姐姐咧喺个机场嗰度就揽住呢个少主，咁目测就应该14岁左右啦。咁啊喊晒，原来咧咁啊妈妈就讲啦，即系一出世嘅时候咧，就请咗呢个姐姐嚟到照顾自己个仔。咁因为自己又系 working mom 啦，咁啊少啲时间去凑啦，咁啊变相咧佢哋就培养咗一个好深厚嘅感情。咁但系而家咧，终于就姐姐要退休啦，咁啊翻去家乡啦，咁啊哇嗰、那个场面非常感人，咁同埋咧最紧要系留下好多留言咧，大家都有好多嘅共鸣啊！因为我谂可能前翻你数翻10-20年前咧，即系呢个情况又未必咁普遍嘅，但系近呢10-8年真系多咗好多即系 young couple 请姐姐嚟帮手照顾家庭啦。咁呢一段时间咧就真系令到好多姐姐咧就变咗阿钟哥你所讲啦，真系好似第二个 mom 咁样啊！即系个小朋友第二个 mom， 有时你行出街你都发现咧。 媽媽同埋姐姐一齊同個小朋友出街咧，那個小朋友係黐住個姐姐多啲嘅， 因為聞佢陣除多啲啊嘛，好簡單。 係啊，即係會拖住佢啊，或者攬住佢多啲嘅，咁、可能就係呢一個嘅感情咯。咁另外我都諗翻，哦係啊，其實我身邊咧，譬如我表妹啊咁樣啦，以前佢細個咧又係屋企有個姐姐湊佢嘅，因為屋企人又要翻工啦。每次佢姐姐放假就都唔係真係走啊，佢都哇傷心到不得了。 嗱，不過呢一度咧，去到呢一度咧，即係希望大家都会明白有一样嘢自然会出现嘅，妒忌心就一定会有嘅。譬如话，我都亦都听过好多妈妈喺度呻，就系佢点解我个仔会亲近个工人多过亲近自己嘅？咁呢个咧就系阿崔杰同志话你讲啊嘛，因为真系个工人姐姐照顾佢嘅时间多啲，个细路仔未必识得咁样分、我要同边个一齐， 我同你有血缘关系， 未必识得咁样分住噶嘛。咁所以咧，佢就会亲近个。即係湊佢嗰個工人姐姐多啲，於是者媽媽就會妒忌啦。點解佢會親近多啲咧？ 咁媽媽就好矛盾啦，因為你又要佢嘅幫手，但係你嘅情感上面咧、又好想即係可以即係得到佢嗰個感覺喎。 當然啦，即係譬如話工人姐姐們咧。好明白嘅，因为大人啊嘛，佢哋就会叫个小朋友当妈妈翻嚟嘅时候，去妈妈嗰度，妈妈嗰度揽下佢咁样啦。好啦，细路仔会揽住佢啦。咁但系揽完之后， 两秒之后翻翻姐 姐嗰度，咁呢度咧就会衍生好多妒忌嘅事情出嚟。 系，不过我相信好多妈妈咧都会即系压抑住呢个情感，因为理性地啊吓，冇咗姐姐咧真系即系叫苦连天嘅。我谂啊，之前我哋有啲同事都系啦，即系姐姐可能请咗假或者点样啦，或者要换姐姐嘅时候咧，嗰段时候佢嗰个情况，你见到佢系披头散发，同埋心情好差咧，你都唔够胆埋去搞佢啊。 不过我真系识得有一个朋友个朋友啊，即系我唔识嗰个朋友啊。我一个朋友个朋友讲翻俾佢听，佢有个朋友就系咁样啊，就系个妈妈见得即系又系一出世叫个工人姐姐凑啦，凑到佢两三岁开始行嘅时候，发觉唔对路啊，因为个小朋友唔黐自己啊，于是乎咧冇办法，最后佢唯有选择辞咗份工。就自己全職湊翻個小朋友咯， 係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 trade off 咯，即係 你 自己要選擇啦， 係啊，即係呢個係好，我覺得都幾必然嘅事嚟嘅。但係我都覺得即係 working mom 係好辛苦嘅，即係因為你翻工又其實放到工翻嚟佢已經好攰啦嘛，咁要即係兼顧埋屋企咧，佢係好辛苦嘅。所以我見到有啲家庭咧，嗰、那個僱主同埋姐姐關係好咧，真係我覺得好係一個禮物嚟嘅。好多留言喺下面都講，哇，遇到一個好嘅姐姐其實仲好過中六合彩，講真的。因為我試過有個朋友啦，咁佢真係換咗好多個姐姐，就唔知係佢唔好彩啊，定係佢比較挑剔啦。咁換到一個好嘅時候咧，咁佢好開心啦，成個人即刻容光滿發曬，因為佢少咗好多嘢要擔心啊。咁直頭即係嗰個家庭可以，你交俾你啦，我就出去做嘢啦。點不知咧，過咗一年左右咧，個姐姐就大病，就一定要翻家鄉。哇！嗰一輪啊，佢成個情緒係低落到不得了喎。係啊，所以我就覺得哇，見到呢一張相咧，都幾有感觸嘅。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啊，咁珍惜你即係身邊能夠幫到你嘅人啊，或者嗰個其實都係一個緣分嚟嘅。有時候見到Facebook 啊咁樣，見到有啲朋友同姐姐慶祝生日，或者其實冇乜特別事嘅，你去飲餐茶同姐姐一齊去，咁姐姐又會覺得哦，好似一家人咁樣。 是的是的， 是啊，咁我觉得都好好啊。有时想姐姐都山长水远，虽然你话佢系嚟打工赚钱啫，但系其实山长水远，即系离乡别井嚟到，其实都好即系唔系话特别好受咯。 又系另外一个衍生嘅问题咧，就话你讲到话，佢哋离乡别井，咪佢哋自己喺嗰边可能有自己嘅小朋友， 系 佢哋冇办法照顾，嚟到呢度咧就照顾人哋个小朋友，即係佢自己個內心都會有矛盾， 都係好矛盾。即係你頭先阿鍾哥話啊，嗰、那個媽媽可能自己心裡面都有妒忌嘅時候咧， 佢自己都係㗎。 其實佢又有一份遺憾㗎喎，即係姐姐可以照顧你嘅小朋友，可能翻到去咧，佢變相就同佢自己嗰個親生小朋友 就 疏離咗啦。係啊，所以就即係對大家好啲啦，一家人即係開開心心。即係見到呢個畫面咧，我都覺得大家都應該要珍惜下。 嗱、咁所以咧，永遠都係即係大家我自己個人覺得，雖然我冇曾經試過有工人姐姐啊，咁但係我永遠都係覺得，我睇身邊嘅人都係當佢係屋企人，好過當佢係一個工人嘅。 人多折腾，突然现任已就是前任，其实是少个人，整个人亦清心。多个人少个人，如练习无数段的好憾，越想爱总发觉寂寞的人叫有心人。找个人多费神，为何浪漫靠寂寞无憾，其实是分了神，找与寻又在等。当我能一个人如独自望我地出了神，在纷扰的世界玩活的人有较好分。从前是自若地光烈已无味，找得到你总问望自己，然后是多少的理想演着戏，跳上爱的距离，原来是单身的你已半跟我狂放泪喘气，要生要死，若即也是若离，孤单强有你。生也曾一个人，独来又独往亦是缘分，其实是一个人的旅行别挂心。死也曾一个人，明白是来去未需过问，肉身真爱远近，只在的人看透灰暗。 时间7:49，室外气温而家24度，相对湿度87%。听过有 Yellow Yellow 嘅《喜欢上一个人》。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崔宇彤。今朝咧想同大家讲下啲咧比较私隐度高啲嘅问题。嗱，呢一个问题咧，可能就算系你嘅屋企人啦，或者你嘅另一半咧，都未必会好熟悉。 厕所的习惯咁样系咪？ 我又唔系谂住讲到咁样。 厕所先系最私隐嘅地方，你冇得分享噶嘛。 都系嘅。其实咧，今朝早咧想讲咧，钱嘅问题，就系、是、嗱、你知咧，通常咧，成日听人哋讲话私己钱啦，即系老公可能又会收埋一啲自己嘅储备，阿老婆可能又会收埋啲自己嘅私己钱咁。咁、甚至乎，其实就算你话单身人士，都会有一个自己储钱嘅方式，或者系收埋啲财物嘅方法啦。嗱、我。以前细细个嘅时候咧，就睇电视咧，见到通常就系话咩放喺个夹万里面啊，跟住又有好多保安嘅设备嘅功能，即系一系就要识密码，一系就指纹认证，一系就有啲夸张啲高科技啲咧，而家就可能系一个眼神咁样咧，瞳孔辨识 咁 样咧，就 有 好多种啦， 拧个拧系咁拧嘅啫嘛， 乱咁错， 仲要听声， 系啊， 得咗， 神偷咁样，只耳仔嗡埋去咧就咔咔咔。开咗啦！ 我最近见到有一啲嘅网络短片咧，系教人哋即系点样去辨识密码，呢、个真系非常之唔应该吓、不过即系都得个知节，原来有机会咧系俾人哋咁样去开锁啦。 你讲紧听嗰啲啊？ 唔系听嗰啲啊，系讲紧而家啲密码锁啊。 即系系咪嗰啲咩电子触碰嗰啲咁样啊？ 系啦，电子触碰嗰啲。 诶、电影电视剧做晒啦，即系渗啲灰上去。 系啊， 边度有手指模？咁得最多几个啊嘛。 有个小朋友咧，即系佢自己网络上面夹。教人哋咁样去辨识，就系、话因为咧，爹哋妈咪成日都收埋佢嗰啲电子用品啊，要佢温书啊，即系譬如可能要读书嘅时候咧，就惊佢唔自觉，咁可能咧就收埋咗你个手提电话咧喺个夹万里头，咁、就等到某一个时间咧，佢哋翻嚟嘅时候先可以开翻啲游戏机啊、手机啊咁样出嚟，系啦，咁于是咧个小朋友咧就研究咗啲方法，点样可以咧辨识到嗰个夹万嘅密码咧？ 有盲点噶、即系就算佢我审啲爽身粉上去，見到有1357，咁你都唔知道個 次 序係點樣㗎嘛？ 但 係 你個範圍細咗咯， 範圍細咗，但係佢都要咩㗎？倒、不如咧，再睇嗰啲高科技嗰啲咧，你會有個儀器插落去咧，佢就自己會嘟嘟嘟嘟嘟嘟嘟，叮，幫你開咗啊嘛！ 咁小朋友又有啲困難嘅， 所以就係好簡單咯。俾心機讀書，將來冇、你自己發明一個出嚟。俾心機讀書， 呢個都係嘅。嗱，點解今朝早突然之間講起呢樣嘢咧？嗱，因為我自己咧儲錢嘅習慣咧，我就唔中意淨係儲曬喺銀行嘅。即係屋企咧，阿媽以前教落都係話嘅。火燭你要第一時間諗定你有啲咩要拎嘅時候咧，可能就係包括咗你啲證件啦、財物或者你啲好緊要嘅嘢啦。咁我通常咧都會已經諗定咗，我可能要將部分嘅少少現金啦，即係應急嘅錢啦，加埋你一啲好緊要。 要嘅嘢，同埋证件咧就放喺一个地方， 嗯、 以备你如果将来真系有机会要逃亡嘅时候咧、 嗯， 就拎个包嘢走啦咁。咁、 嗯、 但系咧都有好多人咧，我知道有唔同嘅放钱习惯嘅。嗱，有啲人就真系会将啲财物咧放咗喺最容易辨识嘅地方啦，譬如真系夹万咁样啦。咁、嗯、但系亦都有啲人会谂下啊，会唔会如果万一真系有打劫嘅时候咧，如果你摆晒喺同一个地方咧，又未必系最安全。咁於是咧，我都有聽過有啲人嘅分享就是說，就係話就將嗰啲錢攝喺屋企嘅唔同地方啦、 嗯， 或者係擺喺一啲大家未必估得到嘅地方啦，只係佢先知嘅啫。不過當然佢要記住自己擺咗喺嗰啲地方啦，如果唔係就真係收埋就等於冇咗啦咁樣，係啦。咁但係咧，你哋又有冇諗過，原來咧而家收埋錢嘅方法咧？如果擺喺個身度，你諗到最私密嘅地方，或者最難俾人抄到嗱，我當你有一日真係出街啦、 哦， 你遇到可能係。被人抄或者打劫的时候，你到底啲钱收去边度最安全 咧？如果根据粤语长片的桥段咧，通常就会喺石物嗰度嘅，即 系 收喺只物嘅摄喺度。咁佢打劫嘅时候举手，嗰个手伸嘅时候搜唔到啊嘛。咁或者嗰啲以前嗰啲电视剧，通常咧，譬如话嗰个老公出去胡混嘅时候咧，冇钱、啊，跟住老婆翻嚟会搜身噶嘛。我收喺只物度，等老婆搵唔到啊嘛。咁如果真实个案，底裤咯。 嗯、 即系摄喺底裤嗰度咯， 系 通常 最尽系咁啊， 最尽冇啦，你仲可以尽去边啦？ 都最底噶咯，系底层啦已经， 底层 系啊，底底里面 咯。有啲咧就会系，譬如话佢有件西装外套啊，咁、佢就会叫个裁缝咧开多一个暗袋，唔系佢哋平时嗰个暗袋， 开喺边好啊？咁冇咁容易俾人见到。 通常咧就喺嗰、那个两边个衣襟底部。 哦、 即系本身个西装袋嘅入边嗰个位系咪？再开多个， 即系衣襟里边个底部嘅里边、 哦，哇， 即系开多一个，系啊，咁你就摄啲钱，因为呢个位咧，佢本身系会比较挺啲噶嘛。 嗯、 你摄咗钱喺度咧，其实唔觉嘅、 嗯。 如果你喺其他譬如呢啲远，譬如衣袖嘅地方远啲咧，你摄咗啲钱喺度系好觉，你有啲嘢摄咗喺度噶嘛。嗰啲咪冇咯。第二个咧就系嗰个衣领啦，因为衣领本身都系挺啲噶嘛。呢啲地方、你整个暗格喺度，你就可以摄钱落去唔係好覺啦， 嗱都係嗰句喎，你記得洗嘅時候咧攞翻出嚟喎， 呢個就係重點啊， 硬曬 呢個就係重點啊！ 我通常都會袋住錢唔記得咗拎翻出嚟， 所以你有冇留意西裝只可以乾洗啊，就唔會濕洗啊？ 喂，嗱，鐘哥，你呢一個咧都考慮到底自唔自然嘅問題啦，咁但係咧，我諗咧呢個男子咧就真係咧冇咁聰明啦，嗱佢係做咗犯法嘅行為嘅，不過最嬲尾咧係成之於法咗噶啦已經，咁話説咧佢就係想將一啲咧。金银珠宝同埋钱啊，外币 咁弱，金银珠宝冇嘢讲， 系咯，咁大抽，系啦，只能够整到假肚腩啫 嗱，你哋都合理啲啊，你谂得嗰个位，你都要谂下嗰个地方似系装得落呢包嘢啦， 即系佢摆喺个胸度，系 咪 ？No， 都有佢有胸， 都有胸肌噶， 佢有牺牲噶，佢剃咗自己嘅头先，首先嗱，佢又唔系剃晒全个，佢只系咧好似河童咁，净系剃咗个头顶嗰一忽，将自己变成一个非天然嘅地中。咁然后咧，因为佢啲头发本身都厚厚地嘅，佢系黑色头发嘅，咁佢有个厚度嘅时候咧，就将嗰啲钱咧薄薄地一沓嘅钱啦，再加埋不过珠宝真系有啲过眼嘅，咁就黐咗一个黑色嘅好似垃圾袋咁样喺个头顶度成包咁样黐住，然后咧就再买咗个假发，净系得个头顶嗰啲发片咧就吸住，嘿。 系， 咁佢就谂住可以蒙混过关 啦。咁就得唔得啊？呢一招系唔得嘅。 仲要咧，原来咧，而家即系最近咧，唔单止一单新闻系用呢一个方法。嗱，讲紧三月咧，21号。又拉咗几个啦，19号又拉咗几个，都系用同样嘅方法咧，就系喺机场嘅海关，印度嘅机场海关咧，就俾人发现咗佢走私呢啲嘅珠宝同埋现金啦。 哦，呢个就真系谂住系非法用途。 系啊，所以我又明白，系啊， 非咗法就非法。 因为头先罗文就问我哋嘛，咁我哋自己就梗系谂下即系点样摆得好睇啲啦。咁但系如果佢即系非法用途嘅话咧，即系搜身啦。咁、所以无论你摆身嘅边一度咧，都可能会俾人摸到。咁所以佢就谂，佢应该唔会抄我个头啩咁样。 我就系抄佢个头， 就真系抄佢个头啦。又或者佢嘅手工真系唔系几好啦，系嘛？ 嗱，我想话咧，你哋讲得好啱，因为咧嗱，根据翻嗰个媒体报道咧，原来印度咧最近喺呢个机场里边咧拉到嘅走私案咧，啲人都系收埋啲嘢喺边咧？嗱，第一。 是內褲，你剛才提了啦，第二是襪，都 是 用這兩 個。哇，襪那個都說是粵語長篇，幾十年前 好慘， 有些沒有進步， 他就是想著你都覺得幾十年了還用，那我試一下。 而這個呢收埋啲錢喺假髮咧，係位列第三嘅，即係原來來來去去都得嗰幾個地方可以收埋。 其實真係冇啊！如果你真係要收，係用自己個身體收納一啲財物咧，其實真係冇地方。你除非有咩，我吞落肚咁啊，吞落肚，你而家照嗰啲X 光機咧，都會見到噶嘛。 即係見到個肚有張鈔票。係 走唔甩噶嘛，冇可能走得㗎。係 啊，真係唔好啦！呢啲就咁，但係即係原來咧，最近真係都拉咗幾單咁樣嘅個案，都係用同一個方法，就係話剃咗啲頭髮，就擺喺個地中海嘅頭頂位置嗰度咧，就收埋包嘢。但係咧嗱，到底點解佢會真係諗住抄佢個頭咧？嗱，因為一般人其實咧，照計我覺得手伸就合理嘅，但係真係比較少會話。守埋个头噶嘛， 因为睇佢样都唔似系戴假发噶啦咁样。 除非你话而家，你话除非而家系六十年代，六十年代咧女士好兴咧就无端端梳个高髻喺个头壳顶。 哇，嗰个收好多嘢喎， 成个塔咁样。 即系筷子姊妹花， 成 塔嘢咁。 我惊你哋唔识，原来你哋晓嘅，即系成个塔嗰啲，你咪收几多都得咯。但系而家个年代，你唔会梳呢个头发出街， 因为 梳就知道 梳呢个头你过唔到嗰个嘟机啊。 高 质过唔到个框啊！你明唔明？ 嗱，报道真系话咧，原来海关人员咧发觉佢嘅发型非常唔自然啊！我谂佢真系梳得有啲衰，即系可能太大嚿咁样拱起咗啦咁。咁咧，佢原来咧当地咧，当海关拉咗佢之后咧，佢系有拍到一条录像短片咧，就记录佢点样拆翻个包嘅赃物出嚟啦。咁咧见到佢咧，原来即系嗰个证物咧，平时未即系通常会话手握咗啲乜嘢，就有一张图嘅。嗰个证物上面咧系有两个假发。两个黑色胶袋啦，同埋两卷呢个嘅嗰啲叫做胶带黑胶带啊，系啦，原来佢嘅方法就系咁样啦。 不过奉劝咁多位，千祈唔好乱试啊，因为个头剃咗之后咧。头发未 系喎，我唔记得咗添，即系而家停留咗去俾人拉个位。好啦，而家拆翻晒出嚟，佢秃噶喎，而家 同埋咧，你讲得啱啦。我见到嗰张图片咧，我觉得最恐怖嘅事系乜嘢呢？就系佢俾嗰个胶纸黐出嚟嗰个范围啦，已经系连毛囊嗰啲黑色点点都冇埋啦。 咁其实如果佢整到咁高，应该成个头剃晒佢啊嘛，起码空间又多啲。跟住而家俾人捉到，冇得戴假发嘅时候都冇咁核突啦嘛，系咪先？不过都系嗰句啊，犯法嘅唔好做。 占全国成年人口5%，目标系到7月为60%成年人提供保护。本港再有接种过新冠疫苗其后死亡嘅个案，累计增至12宗。卫生署表示，死者是一名62岁男子，本身有高血压、高血脂症、空腹血糖异常和肥胖，在死前20日，即是今个月7日，曾经接种科兴疫苗，在接种中心观察期间没有不适记录。据了解，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将在星期二开会评估事件的因果关系。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表示，死者本身有慢性心血管疾病，加上接种疫苗至死亡的日子相隔20日，相信事件和疫苗没有直接或间接关系。日经平均指数报29454点，升2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16美元，卖出1731.9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9，日元109.72，瑞士法郎0.939，加元1.259，人民币6.542，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79，欧元对美元0.764，新西兰元对美元0.7。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中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

元嘅現金支票咧，俾合資格嘅人士。咁再加埋咧，仲會增加咧個失業救濟金嘅即係個金額等等。咁相信呢一切嚟講，我咧都可以有助咧個美國經濟咧係帶嚟新嘅動力㗎。 其實上個星期五咧，市場仲關注另一個焦點，學三個英文字母就係 PCE 喎，呢個平價物價指數，呢個數字又可以睇到啲乜嘢咧？ 係啊，呢個數字都重要嘅，因為呢個數字咧係聯儲局咧係最睇重嘅通脹數字嚟嘅。咁而呢個數字嚟講嘅話咧，就喺上個星期五公布啦，咁啊按年比咧嗰、那個數字咧就係、是、上升，呢、這個二月份數字啦，就上升 1.4% 嘅，咁啊較一月份嘅 1.5% 咧就係、是、啦有所下跌嘅。咁啊相信咧上述呢個數字公布嚟講嘅話咧，暫時咧可以令到市場咧再可以起碼令到聯儲局咧鬆口氣先啦，就唔使太過擔心咧短期個通脹嘅問題啦。咁而喺一眾頭先所講嘅數字裏面嚟講嘅話咧，其實咧仲有另一個咧係更加值得留意咧，就係、是、美國喺上個星期五公布嘅二月份嘅貿赤啊。咁呢個數字嚟講嘅話咧係達到咧係867億美元嘅。咁呢個咧係成為咗咧係即係有記錄以嚟咧係第二大嘅單月嘅貿赤嘅數字。咁換言之嚟講係咩咧？就即係話咧美國而家正有大量嘅美元咧係因為個貿易咧係而流失咗嘅。 咁投資者都要關注翻啊！今個星期咧都有四個事項咧要好好咁睇實。 冇錯啦，咁首先嚟講嘅話咧，喺星期三啦，因為美國總統拜登咧就將會正式咧係公布咧佢嘅基建方案嘅。咁究竟最終呢個基建方案嘅金額係3萬億啊，定4萬億咧，係好值得我哋關注嘅。因為咧就有好多嘅唔同嘅傳媒啦，有啲就係估計就係話3萬億，有啲估計4萬億啦。咁喺今個星期我哋就會知道。咁而知道咗之後咧，就能夠衡量咧，究竟美國政府咧日後咧要發幾多債？咁我嘅諗法就好簡單嘅啫。咁除非聯儲局咧係願意出手咧，係加大買債嘅規模，否則嚟講嘅話咧，個咁大量嘅。嘅債券嘅美國債券嘅供應之下嚟講嘅話咧，日後咧可以想像得到咧，就會令到個債價下跌咧，就會推升個債息率嘅。咁呢個咧係會對個美國經濟係相當之不利嘅。咁所以咧，我哋即管要留意一下喺今個星期究竟阿拜登係會公布個係有幾龐大嘅基建嘅方案去救經濟。咁再睇翻喺今個星期三嚟講嘅話咧，歐元區咧亦都會公布佢哋嘅三月份嘅通脹嘅數字。咁我哋記得咧，二月份咧區內嘅通脹咧就只係 0.9%， 咁距離歐央行所定落嚟嘅 2% 都仲有距離嘅。咁但係咧喺早前嚟講，我哋見到咧就挪威央行咧就講到好清楚啦，佢就話好大機會咧喺下半年咧就有機會加息啦咁樣樣。咁既然挪威央行都要加息，咁即係話佢見到一定嘅通脹嘅問題啦。咁如果挪威都見到通脹嘅時候，咁樣喺歐元區嘅通脹數字又能唔能夠反映咗出嚟咧？會唔會喺通脹嗰個數字度浮現到個通脹嘅情況咧？咁所以咧喺今个星期咧，我哋咧要密切留意住咧欧元区公布嘅通胀数字啦。 系咁啊，4月1日啦，去到今个星期四啊吓，咁啊油组国啦，同埋咧呢个俄罗斯咧将会开会讨论啊最新嘅油价变化。咁啊开会之先，近排啲油价都挫挫地啦，见到有架大船啊搁浅咗啊吓，咁嗰度都有啲机会影响个供应。咁啊实情系点咧？交俾温生多讲几句啦。 好啊，咁啊睇翻咧嘅油组咧将会喺今个星期四开大会啦，咁而家大家都觉得咧，油组咧系会暂时咧维持个每日嘅产量咧就不变嘅，即系话咧，即系话每日仲从大家减产咧，大约系讲紧700万桶嘅石油系不变嘅。咁而根据阿拉伯联合油长国啦个消息咧就讲啦，就话油组咧现阶段咧就唔想增产住，咁点解咧？因为一来咧就担心咧就个市场咧就难于承受，即系个经济都唔系咁好啊，个疫情都仲系未完全真係解決。咁另外嚟講嘅話咧，亦都擔心到咧，就話伊朗咧係有機會咧就逐步咧係增加佢嘅石油嘅輸出。咁呢個咧亦都可能咧會令到我哋油價咧係會回軟啦。咁所以咧暫時嚟講咧，佢哋咧就會係維持嘅產量不變嘅。咁喺今朝早亞洲市場，我哋見到啦個紐約期油咧就係報60.74美元嘅。好啦，咁另一方面嚟講嘅話咧，星期五咧我哋雖然係放假啫，咁但係咧美國咧亦都會公布咧係三月份嘅就業報告啦。咁市場咧就估計咧。 咧非农业职位咧就会增加58万名噶。咁啊，联储局咧过去咧亦讲到好清楚噶啦，就话咧就算通胀见到2.4%都唔加息。其实佢最主要嘅原因咧系因为咧就系、是、见到美国而家距离咧个上年2月份嘅疫情未爆发前咧，仍然都系失去紧咧系940万份工作。咁所以咧就市场咧就将会系用今个星期五嘅美国嘅就业数据啦，或者用每一个月嘅月初嘅美国就业数据啦，去衡量咧究竟咧美国嘅就业咧可以弥补翻嗰个职位有几多。如果弥补越多嘅话咧，咁当然啦，联储局咧喺日后佢个加息嚟讲嘅话咧，就会系可以预期会提前啦。但系相反嚟讲，如果个职位有排都弥补翻由上年二月份爆发疫情之后所损失嘅工作嚟讲嘅话咧，咁我相信咧联储局咧要加息嘅日子咧就更加遥遥无期啦。咁所以我哋慢慢计住呢个数，几时可以弥补翻晒嗰940万份嘅工作啦。 今个星期咧要观察嘅数据咧都好多啊，咁投资者咧就要留意实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详细咁样分析咧财金大事件啊，唔该晒温生。我哋下个星期咧就真系休息一下，因为头先都讲过啦，放假要再下个礼拜先再同你倾偈啊。唔该晒温生，拜拜。 好，拜拜， 拜拜。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 O 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嘅优惠咧就系防中服啊，所以咧叫埋 Barbie 同埋小白啊，出嚟同我哋倾下先。 防中服 系啊，因为 好似嗰啲咩今日农历年初几系咩日啊？今日防中服日，中服日 嗱个题目系咁样噶吓，咁啊喺呢个亲子嘅王国嗰度咧，咁啊有篇发文，有个妈咪啊就咁样讲啦，中服感叹号，买咗三盏灯，原来都系淘 X 货咁样。咁嘅一个情况喎、啊， 咪先咪先，有咩问题呢根据之前嗰几个字中伏，跟住原来都系淘 X 货， 系 即系话佢原本谂住去一间铺头， 系 买啲嘢，冷不防原来佢嗰啲货嘅来源就系喺淘 X， 完全正确。佢唔系谂住买，佢系已经买咗， 佢谂住系内佬货啊。 佢冇諗住係內佬貨，但係佢都冇諗過個價錢係三倍啊！即係一盞燈 幾多錢先？有冇講？ 佢有講啊！實情係唔止三倍咧，係賣10倍啊！ 哇！ 即係譬如一盞燈50蚊咁先算啦，咁嗰個鋪頭就賣500蚊，500蚊都唔緊要啊！咁你通常有個員工上門裝啊嘛，裝又要800蚊， 即係通常都係分開㗎嘛。 係啊，原來最後。搞到好貴啦，跟住仲要嗱、你知啦，有陣時啲媽咪就怕俾人落面啊嘛，即係譬如去到你間新屋，你點咩情況會喺屋企添置三盞燈咧？就係、可能你搬咗一個新嘅地方啦，咁你咪有三盞唔同嘅燈咯。咁好啦，你去到嘅時候，跟住可能去到 Barbie 屋企，哇 ，Barbie 呢燈好靚喎，咁樣跟住咧點不知咧？有啲朋友就即場篤爆啦，咁樣喂唔係喎，你嗰啲燈好似～网上都有得卖咁、样，仲要50-40蚊啫。跟住芭比话：唔系啊，你开俾我睇下咁样，开嚟见我。 跟住就发现咗啦， 真系咁、样。 咁、其实呢件事嘅感觉咧、其实佢本身都冇唔满意自己嘅家品啦，只系因为俾人踢爆咗，所以先唔中意啫，系嘛？ 系啊，真系咁样发生咯。 我相信佢一个叫做中伏咧，有啲唔忿气嘅感觉啦， 嗰、 个事主有啲唔忿气啦。但系调翻转头讲啦，即系翻翻去最前，点解佢唔一早喺淘 X 望一望先咧？ 系咯， 系咯，嗱呢个 我哋好容易，你揿个掣都可以睇到噶嘛。 嗱，佢就系谂住嗱，即系有啲地方好多叫灯饰铺噶嘛，譬如旺角一带啦， 系啊， 即系未有一两条街专卖灯嘅。咁你买之前咧，咁通常都会同屋企人啊行下啦，行下啲地板啊。行下嗰啲叫做燈泡啊，睇下有冇啲正燈、 家居用品 啊，係啦，咁你去到嘅時候， 即係有陣時衝動性消費， 嗯、 一見傾心， 啊、所以咧， 咁你又落個訂上嚟， 你就講咗衝動性消費、 嗯 啊。我個人分享一個小習慣，即係我個人，咁就我遺傳口讀，我唔講阿 Vincent 個名啊。即係梁岳希咧， 改朝換代啊， 係啦，遺傳口度我唔講佢，因為通常咧我哋兩個一齊行街嘅時候，即係間唔中都會同佢一齊出去街逛下咁樣。 咁 sweet 嘅咩？ 咁我哋出到街行嘅時候，發現到有啲嘢想買嘅時候咧，跟住第一個反應咧就唔係買嘅， 嗯， 第一個反應咧就係即刻記低佢。然之後就上淘寶睇一睇， 係 睇下賣幾多錢先。 其實而家好多噶，因為咧 即刻 check 到 噶。佢有個 function 係直頭你可以擺張相上去揾差唔多嘅嘢噶嘛。所以其實而家咧有啲鋪頭係禁止你影相嘅，因為就係、是我之前有 friend 啦，咁我真係唔講佢名，因為講咗佢名你都唔識嘅。咁、我就同佢， 我以為係邊個嚟？ 咁我就同佢行街啦。女仔嚟嘅，咁咧佢又系，即系佢就知道可能曾经有阿 O 个事主嘅情况，就系觉得买贵咗。咁原来即系网上面嘅世界系咁大同咁平嘅咁样啦。咁佢咧就而家行街咧，即系见到一啲衫咧，佢就会影低。咁、然之后就翻上去就找相似咁样啦。咁真系会俾佢揾到啲一模一样嘅。咁不过又咁讲，嗱，我就觉得当然啦，你就会觉得自己系咪买贵咗啊？咁啊，次次都上网揾，但系你都有风险，因为咧你。在實物那裡買、即是你即是有 看到嘛、 有名有姓嘛，萬一即買到回去有什麼事你都可以即刻跟他換、但是你網購還要是即隔空那麼遠這樣運過來，即運送的途中又怎樣呢、運費又怎樣呢，這個是自己都要承擔的。 還說歐都講了十倍價錢、 其實都挺誇張，真的可以問一下 Barbie、Barbie 是我們神光的網購達人來的、 你 十倍、是不是都挺誇張，通常即你 我覺得很正常、 即是這樣的利润可以去到咁大嘅， 喂，你谂下灯油火蜡铺租全部唔使钱咩？ 人工咧 系啊，咪就 系咯，伙计咁样， 好正常喎。 呢一个都系佢嘅能力嚟嘅，我觉得即系佢喺一个佢网上面千千万万咁多盏灯，佢帮你 screen out 咗好多，即系佢拣咗啲靓嘅入货翻嚟。咁所以其实呢一个我觉得都系买佢嘅眼光 咯。系啊，因为你系实地去睇完你中意嗰样嘢，咁我觉得有时买嘢咧就唔好谂咁多啦。即系你既然系实地买咗，翻到嚟又好满意，咁又何必因为人哋嘅一句说话去介意佢嘅出处咧、 好难问啦，咁多位咧。既然如果净话阿 O 讲呢个例子，话十倍价钱，佢就觉得俾人呃咗。咁、如果譬如话有一件货、你喺淘宝又会见到，跟住咧喺铺头你又见到，于是你就喺铺头买啦、你觉得佢系 mark 高咗几多，你先至可以接受啊？ 三倍咯， 喺铺头度，如果 mark 高三倍就可以接受。 我三倍都 OK 嘅、 即系 Barbie 都讲得啱嘅，灯有火啦，唔使钱咩、但系十倍好似有点而那个，我头先嘅揿低咗个价钱啦、即系佢一定唔系50蚊变咗500蚊噶， 即系500变5000嗰啲咁样啊， 500变5000咧。三盏 嗱、所以咁样， 你哋又缩啦，你哋又缩啦，即系一定要睇留言下边啲有啲留言都倾向，好似 Kitty 同埋 Barbie 嘅说法就系话，叫咗你格价先噶啦，依家揿个手机咁方便，你做咩唔做啲咁嘅嘢啊？真系帮你唔到咯，咁样、 有冇话其实唔系真系一样噶嗱？因为咧有好多即系尤其是家品啦，佢、系有啲即系叫做 designer 嘅款式咁样嘛 ，designer chair 又好啦，或者一啲好特别嘅灯具又好。好啦，咁佢系真系有一个品牌嘅、咁会唔会网上面嗰个佢见到平十倍嗰、那个，只不过系抄咗佢嘅型 仿制 啦，仿制品，唔系真系嗰个 brand 嚟嘅， 即系简单嚟讲就即系老翻。 系啊，其实我都讲咗抄噶啦，已经即系抄咗佢个款，系啦。咁但系佢用嘅料啊、物料啊，或者佢保养啊等等，佢系冇噶嘛。咁我希望咁样讲可以令到嗰个人 释怀 少少。 系啊，我见阿小麦一路都冇参与呢个题目啊。我第一个怀疑，我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咧就系，我从来都唔买嘢，我对物质嘅要求好低。第二个可能性咧就系你做紧呢啲嘢咯， 唔系啊。第三个可能性系佢就系当事人啊。 你知唔知其实即系网上面嗰个咧，我连 account 都冇噶。咁、但系我有阵时觉得，如果我行街，其实我好认同阿崔杰同讲，如果我行街见到呢个心头好嘅，我觉得佢值呢个价，即系人哋都标住呢个价啦，我无论5000定几多，我都覺得佢值喎，咁我先會買噶嘛，咁、無謂睇翻轉頭。 係啊， 呢個都係衍生落去，你唔好話喺個網上邊同喺實體店去比個價錢啦、其實好多時候同一件貨喺一條街裏邊可能有兩間鋪頭有嘅，咁你會唔會 在街头那间看完之后你行晒成条街 check 晒成条街有没有这件货，再 check 埋價錢，你先至去買最平嗰間啦。 睇嗰樣嘢幾貴咯，如果好貴，我就 去翻先個討論咯。 咁好多時候咧，你會出現特別去旅行嘅時候咧，你會好多時候，哎呀，啲鋪頭唔會成日翻轉頭噶，你未必會行翻轉頭，見到就買啦。 嗯， 通常你買完之後咧，我可能第一間咧就$100，跟住你去到街尾嗰間嚇。$40，即係經常你會撞到呢啲情況。 調翻轉係好少嘅喎，即係好少。我買咗先啦，咁樣行兩行，哎呀，買平咗咁樣，又真係唔會喎。 所以咧，啲旅遊達人咧成日教你，譬如當曼谷窄到窄咁先算啦。佢話你真係唔好喺正門入去行， 由街尾開始行， 調翻轉頭行。 你最好係點咧？由個側門開始行，行到去尾位，跟住咧再行翻去個側門嗰度咧。咁可能咧，你買嘢嘅平均價值咧係冇咁高啊。真係有啲 YouTuber 咧曾經做過啲咁嘅研究咧，發現咧你每每去親呢啲大型嘅跳蚤市場咧，你喺正門入嗰啲時間頭嗰一兩檔嚟買嘅嘢咧，一定必定貴過你喺中間同埋尾部買嗰啲嘢。 有道理。 所以我自己個習慣咧就係，譬如我喺街頭買咗嗰件嘢，買咗啦，我唔想行曬成條街，心急買咗之後咧，跟住鄰近嘅鋪頭咧，我就唔入去噶啦，費事自己知道喺度喊。 係呢個現象唔單止去旅行啊，你其實香港都好普遍噶。你譬如咧啲車站咧，咪會有啲便利店嘅。咁你知便利店每一間就算係同品牌嘅便利店，都會有唔同價錢噶嘛。其實好多時咧，車站出邊嗰間即係人來人往啲嗰間咧，係高過價錢過入咗閘嗰間咯。即係明明可能係爭幾步嘅啫，但係其實個價錢都會好唔同咯。呢啲都好普遍喎，其實 係啊，所以大家即係要貨比。三間都唔夠，三間都唔夠啊！仲要上網撳一撳嚟睇。 不過都係嗰句，你覺得值嘅話咧，買咗就算啦。 係啊， 即係當然咧，唔好俾人話覺得好似俾人呃咗咁樣啊。咁你自己 check 清楚先啦。咁最後我少少補充優惠啦。如果淨話崔傑同講話，有啲鋪頭唔俾人影相嘅，咁我又不開明阿 Vincent 個名啦。 又係邊個？ 好簡單嘅， 佢係會點嘅咧？ 影到就影，影唔到咧，如果唔俾，梗係唔好夾硬嚟啦。 係啊 係 啊，我即叫你企喺門口， 我唔 係扮影你， 記低， 記低翻，燒翻個 project 啊！ 未知咁樣，記低個關鍵字，關鍵字係揾得到嘅。 係啊，咁啊，都有好多方法買到平嘢嘅。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3月29日。是一年的第88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77日。2008年3月29号，全球371个城市参与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起的地球一小时关灯一小时行动。地球一小时由环保团体世界自然基金会澳洲及悉尼神风暴在2007年合作发起。是一个全球性的节约能源活动，提倡每年的三月最后一个或倒数第二个星期六，于当地时间晚上8:30至9:30，家庭及商界用户关上不必要的电灯及耗电品一小时，希望藉此推动电源管理，减少能源消耗，唤起大家以实际行动对应全球变暖的意识。3月29号出生的朋友在生活上的行为、决定都会有周详的计划，在紧要关头会用尽一切力量坚持目标，不喜欢强求，亦不会怨天尤人。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帮助世界的小习惯是不是在你人生计划之上？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一年之中，我哋会用一小时去提醒自己做一件事，其他时间我哋会继续坚持，还是已经忘记？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又或者是转下其他的灯，譬如说是手机键盘下面的灯也可以转做彩色。而讲到手机的周边，不得不提的当然就是有电话绳或者是一些挂饰。很多人都会喜欢在他的电话上面就做很多不同的改动，令到他有一个独特性。举个例，譬如你同一班的朋友出街的时候，大家都会好惯性咁摆个电话喺台面，展示一下自己系花咗几多心思以及系资源喺自己部手机度噶。 都仲未讲到四大天王啊，话都仲系讲啲电话绳啊， 讲两个月啦，电话 壳啊嗰啲咁样。嗱，咁静华都讲咗啦，有啲怀念添啊。 系 以前咧。嗰啲生产电话嘅厂商比较多，变咗呢款式真係多咗。而家嚟嚟去都係嗰两个品牌三个品牌。咁变咗呢嚟嚟去都嗰几款囉，冇㗎喇喎。反而以前仲五花八门啲添。 係啊係啊，头先啊梁學熙讲呢，即係令到我即刻諗返起嗰条天线啊，会着灯嗰条天线呢係其中有几个型号都係咁样嘅，你可以扭落去嘅。嗰条天线唔止有啲着灯，有啲呢翘晒金边啊，又或者呢係有唔同形状嘅，即係普通条天线短短地嘛，好似一粒的咁样㗎啦。有啲呢变咗换咗佢做波波啊，即係总之好多唔同花神嘅。而闪嘅话呢，即除咗嗰、那个即系一电话响，除咗上面嗰个天线会闪之外咧，成部机又会闪啊！最神奇系咧，连嗰啲电话绳都会闪，即系有 电话绳闪，我又未见过。 系啊， 佢感应到嗰个电波咧，佢个电话绳里边有粒电池。 系啊， 跟住嗰啲电话有啲电波一到咧，跟住佢自己都会闪埋。 系咪噶？ 问下呢个电波少年，你就知啦。 真系噶，真系噶。不过我冇用过，因为系好贵嘅。同埋嗰阵时我记得咧，因为我住喺外国啊嘛，咁香港咁潮嘅呢啲嘢咧，就系好多时啲朋友。翻完香港放暑假咧， 帶 就買一炸翻嚟，或者同埋啲同學咧，一放完暑假一定換一部電話嘅，起碼。 你住喺邊度外國啊？咁落後嘅咩？ 嗰陣時好慘㗎，一部電話 係佢個人落後，唔關個地方事㗎。 我要出嚟做嘢，我先潮一次就係換一啲係香港興嘅電話，因為嗰陣時係咩雙頻三頻啊嘛，三頻嘅機咧先至可以喺香港買去外國嗰度用嘅。 係都有分地區嘅。 係啦，咁所以嗰陣時一等到，哇有三頻機咧，咁我朋友做電話铺咧，跟住佢就打俾我，喂，有新机你嚟唔嚟睇啊？我好多时我斋睇唔买嘅，咁终于我买第一部咧，哇，拎出嚟个感觉好威水嘅。 你喺嗰边买电话系咪会贵过喺香港买嘅？即系同一个型号。 梗系啦，喺香港运过去水货嚟噶嘛，同埋因为当地 唔系啊，你叫你屋企人寄俾你咪得咯？ 唔得噶， 唔记得噶，跟住仲要佢哋係因為當地local 嗰啲嘅電話公司嗰隻嘅手提電話呢款式選擇少，同埋係比較老土嘅， 實用。實用性質強啲， 係啊，都係嘅， 唔係 好好實用嘅。咁因為你會見到咧，就係無論係啲哥哥姐姐啊，或者啲後生仔咧，即係你一望你就知道佢係喺本地出機噶啦。因為嗰啲款咧，起碼遲香港半年至九個月咯。 不過講翻啲電話繩咧，嗱頭先咪又話因為有粒電池喺度，所以電話響就閃啊嘛。咁慢慢演變成咧，其實唔係一部電話有一條電話繩，係有一抽電話繩。 哇！呢個真係好得人驚啊！ 係啊， 好得人驚啊！ 嗱，有啲啷啷噶啦，有啲咧就後期一輪好興咧，就係砌你自己個名啊，即係我當 Amy 咁樣先算啦。咁跟住咧，佢就有嗰啲唔同嘅英文字母，你就串啊串 A M Y， 一粒粒色仔嗰啲， 係啦，跟住又加兩粒星星啊，跟住擸埋個尾啊，咁樣咧就好興就送俾朋友嘅。 我見到咧以前啲人用啊，即係一抽電話繩嗰啲，我成日想問你手唔攰嘅咩？即係攞住咁大抽嘢行嚟行去，跟住你行嘅時候咧，個抽嘢就揈啊揈啊揈啊，好即係好難搞啊！ 但我有一個好處。就是咧，当即系女仔咧，尤其是个袋咁大咧，你放咗电话落去咧，有时电话响你要抄噶嘛。佢而家咁大抽咧，好容易揾嘅。系啊，嗱，除咗电话绳之外咧，头先有讲到就系你话换机身嘅唔同嘅外形啊嘛。咁有啲就换壳啦，咁但系有啲简单啲咧，其实系贴纸嚟嘅。我好记得嗰阵时咧，有啲摊位咧系你拣咗嗰个贴纸个款，咁佢就即场咧喺个电脑嗰度 print 出嚟，跟住就帮你贴落去咯。咁就唔使换。换个壳嘅就好平嘅啫，嗰啲。 但系又系整两嘢甩色噶啦嘛。 系啊，咁你都系咁嘅价钱啊，咁嘅货色啦。 咁譬如话正话讲嗰粒天线仔咧，几时开始没落啊？嗰粒天线 就系冇天线嘅时候咯，部机。 当手提电话出到咧，系圆滑晒啲边啊。 系。 即系我好似系 N 字头嗰个品牌先啊，冇咗，冇咗， 冇咗天线， 内藏天线。 咁跟住咧，嗰啲就慢慢式微啦。因為你呢一間廠出咗內藏天線咧，其他間間廠都內藏天線噶啦嘛。 以前就話有天線咧，你咪就扭開嗰個天線嗰個位，跟住你就掛嗰啲電話繩落去扭翻埋咧。跟住嗰時真係世界末日啦！我啲電話繩擺邊啊咁樣。跟住後屘發現啊，唔係，其實嗰部機 有個 窿仔俾你勾嘅， 好難勾噶嗰個窿。 收尾冇埋啦嘛， 係啊， 蘇跑王嗰啲咪冇咯。 係啊， 咁但係而家你嗰啲電話殼你都見到有個窿又翻翻。 哦，是吗？ 是啊，有你买啲电话壳咧， 电话壳有啫，唔系个电话有啊嘛。 电话好难有嘅，一定俾人闹嘅，话入水又成咁噶。 系啊，即系佢浑然一体嘅设计嗰啲咁样，就不能够俾你加多嗰条电话声落去，破坏咗个美感。 嗱，但系嗰阵时咧，除咗勾电话声，即系装饰嗰个之外咧，仲勾埋咧系挂颈嘅绳，即系嗰阵时好中意驮住电话喺心口噶嘛。 系啊，即系方式你唔知道，我攞住个 最新 香蕉。香蕉電話啊，黑嗰只咧， 廿 二世紀殺人網絡嗰只 李維斯， 其實李維斯啊，速嗰只咧， 好貴噶嗰只當年， 嗰只梗係貴啦，因為新啊嘛，即 係香蕉 係 咪真係 V 仔啊？嗰個叫做 唔係 N 字頭嘅嗰牌子， 我以為係 M 字頭嘛 ，N 咁咪香點解佢叫做香蕉咧？因為佢彎彎的。即系嗰个电话系弯噶嘛，所以叫做香蕉啊嘛，咁咪褪上咧，哦，先见到嗰啲揿掣嘅按钮喺度噶嘛，好型啊！再加埋睇埋奇洛里维斯到电影，哇，真系型到爆！ 咁你应该有用啦嗰阵时， 蕉我有冇用过啊？蕉我有冇用？ 蕉有啦，讲到咁型，你应该会拥有翻一部 嘅。但系嗰只嘅手机咧， 好似冇啊，我冇买过呢一只。 你而家想唔想要翻？应该我喺廟街先 揾 到 俾 你啦。 话你揾得翻，你真系恭喜你，真系古董啊！ 可能真 系 有啊嘛。 仲 work 嘅，我谂难啲咯。 啊，呢只好似我冇用过， 系 呢只好似真系冇用过。哇，真系唔记得咗添。 但系嗰阵时可以换壳嘅手机有一个问题，就系因为你可以換殼啊嘛，咁所以裏面好多虛位咧，你耐唔止要拆開個殼咧，跟住要抹塵嘅。 哦，係啊，係 啊，係啊，係啊， 煩到嘔嘅喎嗰啲。 因為佢褪出褪入有好多坑，你同而家啲電話，不過而家啲電話都有啲細細地嘅坑喺裏邊嘅，你都要清潔嘅。 係。 以前咧就會比較多， 嗯， 即係好多地方唔同嘅窿窿罅罅，你都會咩嘅。 但係嗰個走勢係幾得意嘅，初就之前梁學希話好大部啦，即係成個水壺咁啦，慢慢咧就中意越出越細啊嘛，即係越細部就代表你越新啊。咁嗰啲就開始出接機啊。頭先我講個 V 仔咧就係 M。字头个牌子嘅，咁佢就真系出到嗰阵时，算系几乎最细部噶啦。 嗰阵时嘅最细啦， 系啦，就真系女士们咧，即系喺一只手都可以就咁揭开嘅，嗰个都兴咗一排噶。咁当然啦，去到而家就又兴翻啲大部啦，因为有个 mon 要嚟睇嘢嘛。 打开几折咁样，好似攞部电视出。 系啊，又要攞翻个接机啊嘛。 系啊， 即系所以潮流嘅嘢永远都系会碌翻转头。 咁希望下个礼拜，今日又讲唔到啦。希望下个礼拜讲下，因为我想。讲啲广告啊，因为当时广告嗰种喺香港唔系净系电话生产商啊，连啲网络供应商咧，都系争相要揾啲天王们拍广告嘅。 请呼心中雨点。青山仿似你的脸，常怀念。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再相见，重拾未了缘。爱意永不会间断，就算世界与星空每天。爱你更多，总不减半点。最爱听你声线，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幸运只因有着你，不再流浪与蹉跎。来深深抱。痴心加上锁，落寞欢欣碰着你，柔情蜜语，再燃亮我。 变，爱你更多，总不减半点。最爱听你声线，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幸运只因有着你，不再流浪与蹉跎。待深深抱紧我，让痴心加上锁。落寞欢欣听着你柔情蜜语。 中国方言有好多种，有时啲音转少少就已经变成第二种嘅语言或者其他乡下话，已经表达咗唔同嘅意思噶啦。成日听到咧，啲旧嘅南洋人会讲砧板、砧板、砧板呀、砧板，到底厕所用嘅砧板啊系乜东东嚟嘅咧？白元浩转头话你知。哇哇哇哇哇！卡咩卡咩卡咩揭砧板啊！通常咧都系啲紧急嘅情况，我哋就会听到呢句说话。所谓紧急嘅情况系啲乜嘢呢？就系、是、人有三急嘅情况啦。啊，英文叫 toilet， 日文叫 otiadari。佢哋咧可能会叫做 toilet。啊，旧一辈咧粗俗啲就直头会嗌砧板，其实正确读音系砧板。意思咧就梗系唔会系斯文噶啦，你听到咁粗豪嘅声音，佢哋唔叫洗手间，亦都唔会叫做化妆室。更加唔会同你讲 excuse me， 单刀直入，直接讲我要马桶。其实以前嘅直率系而家呢个年代可能缺少咗嘅嘢嚟噶。学多几个唔同方言，随时可以揾翻失去咗嘅自我。啊，讲讲下，我都想去砧板啊！卖光啦，用剑揭砧板。 睇下討論區有啲咩討論，就係、是、女生最討厭男生外形 top 7排行榜。 嗯， 估下你哋有啲乜嘢口味先？有咩好憎個男仔有嘅？系啦，嗱， 头发好油，头发好油， 头发好油， 嗯， 系冇嘅。 吓， 哦， 咁严重都冇。 系啊， 仲有咩啊？嗯，咁块面好油咯，我真系唔得好油嘅，因为油 咧。咁如果佢本身系油性皮肤，咁咪好难搞咯。 咁所以 但系如果好似彭于晏咁靓仔咧。 如果都是很油的朋 友都是难啲，难搞啲。 我会帮你整翻好嘅，好成事。 即系帮佢带啲面油纸 控油咯，系啊。 细个咧，青春期咧，成日都会用蓝色嗰啲面油纸， 系、啊、 印晒成张，觉得好醒咁。 但后来啲人话越印会越干嘅、 哦，咁点处理啊？ 由得佢， 用纸巾咯，纸巾印下咯。 好啦，咁样。 咁仲有啲咩啊？其实如果 我都谂唔到有啲咩特别、啊， 哦呢、 這 个 即系行为上定外表上先，净系外形上啊？ 行为同外表都有、啊，原来咁、哦、啊、第一讲第七位就讲起先啦，咁啊，说话比较高音咁样啊吓， 吓 我又冇乜所谓， 我都冇所谓、啊， 系高音咪高音咯， 系 咯，正所谓高音甜， 低音准， 系咪先？冇问题噶，系咪先？ 系啊， 我唔麻麻地啊吓呢个，但系第六位咧就系体毛过多咁样，即系可能即系手毛好多。 因为我补充翻先，头先你话高音咧，我觉得冇问题，大声反而有问题。 哦，大声反而 讲嘢好大声，我反而有问题。系啊， 但系有啲朋友话咧，我哋戴咗成年口罩啦嘛。 系。惯咗讲嘢大声系嘛？ 系啊， 其实系啊，如果唔系人听唔到你讲嘢， 一有一 有一日唔需要再戴口罩咧，周街啲人讲嘢都好大声。 请将音量收实，要一段时间调节翻。 系啊，咁啊，头先讲翻第六位咧，呢、這个体毛过多，点样睇咧？两位关于体毛呢一样， 点样为之过多先？ 即系手毛脚毛啊， 即系多到好似动物咁啊。 咩动物？咩动物先？ 嗱，如果你用 其中一种 过多，即系咁已经系 即系可能好多脚毛咁样咯，可能觉得有外观尖咯。其实坊间都好多男士脱毛嘅、但系我又觉得系咪真系有咁嘅需要？ 同埋我觉得唔系经常都睇到啫，系咪应该？ 唔系噶，夏天你着短裤啊、短袖咪见到晒咯。 都有啲女士有投诉过咧，又喺讨论区下边啲留言讲系啊。我老公啊，啲手毛好多啊，每次咧拖佢嘅拖佢只手嘅时候咧，好似掂咗一条湿嘅毛巾咁样啊， 好严重。 咁佢咁嘅形容又好似好贴切喎。嗱、因为小弟啲普通手毛啦，即系 光滑， 唔算好劲抽嗰啲啦。但系我有啲朋友咧都好劲抽噶，真系。即係你都或者會認識啲朋友係咁啦，咁佢都唔想啦。當然喺 DNA 入邊個決定咗，但係有陣時見佢都使唔使打你？使唔使梳一梳？ 我反而覺得可能即係你話嗰個清潔要注重多啲咯，係啊。 係咁呢個都要留意翻啦。第五位咧就係矮嘅男生，佢香港好多男人都好矮啊，所以我又唔係好介意呢一樣嘢。 最緊要自己同即係同佢相處嘅時候個人中唔中意。其實我覺得咧，根本上呢啲要求咧係，如果你好中意一個人嘅時候咧，所有嘢都唔係問題嚟。 係啊，多數你永遠定出嚟嗰啲同你真係拍拖啊。或者结婚嗰个咧，都未必真系咁契合噶。 同埋有阵时会好似 transformer 咁样咧，演变嘅。你识一个男人嘅时候咧，系六嚿腹肌嘅，但系咧到结咗婚之后咧， 就六神合体啦。 系啦，变成呢个大肚腩啦。咁啊，女生最讨厌男生嘅外形，第四位就系大肚腩啦。咁样， 我又 你 OK 系嘛？ 你 我都冇讨厌。 我反而如果你话有少少肚腩同埋好瘦咧，我系宁愿有少少肚腩。 得意啲系咪啊？ 得意啲啊，同埋有肚腩都 好腩啲啊。 唔系，同埋如果佢太瘦。我反而好有压力咯， 系咪啊？ 即系好似我肥佢咁咯，系 啊。咁可能呢一样嘢就所以系第四位咯，唔算最严重。 系啊。 第三位咧就系暗疮好多咁样啊，暗疮好多一般般啦。 我会鼓励佢护肤咯，但系。 但其实有阵时暗疮都系因为压力啊，或者其他元素原因嘅，即系唔关你话皮肤油性啊，或者唔注重卫生、唔注重健康。因为都有啲网上讨论区有另一啲男仔咧出嚟讲话，唉，大家都成日话我啊唔洗面。其实就是因为我日日洗面，所以先咁多暗疮啊，咁样咯。咁唔知系咪好似话一啲油脂咧，又唔可以太冇嘅， 系唔可以洗走晒， 洗走晒咧又系好礼计嘅咁样咯。 咁多啲问下女朋友点护肤咯， 系咯。 系啊，第一位， 第一位啦，咁快。 冇乜头发就去翻头先 Barbie 嗰个讲法就系用假发嚟偷运一嚿金。 但系咧我自己觉得啦，呢啲咁样嘅，我可唔可以话叫做嫌弃啊？通常咧唔会出现喺啱啱拍拖或者系热恋嘅时候咯。通常去到一段时间咧，你就会开始嫌个另一半啦。咁啊，你有个肚腩噶，咁啊，你皮肤咁差噶， 咁啊，你冇头发，其实识你嘅时候都系咁啦，系咪先？同埋咧，有阵时惨噶，你嗰啲男士脱发咧，唔系。即係譬如當十九歲識佢啦，咁梗係哇頭髮茂密啦，咁你到咗四十歲人，梗係有啲維修，即係你有啲嘢都唔係維修就搞得掂啊，咁即係新陳代謝嚟噶嘛。 咁其實男男女女都係嘅，咁呢個係即係人生必經階段嚟嘅。咁你個身體咁用咗咁多年，佢一定係會有變化嘅。但係你講到小頭髮呢樣嘢咧，我反而覺得係男仔咧，佢自己會已經介意咗先咯。係啊，因為我發現咧，我身邊有唔少中年嘅朋友啦，即係其實三十幾歲打後四十歲嗰啲咧，其實而家佢哋一圍埋咧，就係講邊一啲育髮產品。好啦，跟住我吓，其实你都唔系小头发啦。跟住佢就话唔系啊，我比较后生嘅时候少咗好多噶啦。 等我结尾啦， 系 头发同钱一样，冇人嫌多啊。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政府合处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喺和富中心。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近住北角政府合处啦，快线有坏车，龙尾喺和富中心。咁较早前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祖尧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去玛嘉烈医院嘅，就系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祖尧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咯。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而家排到去玛嘉烈医院对出。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大欖上斜的壞車就拖走了，而家仲有車龍排到去小欖，屯門公路出九龍大欖上斜的壞車拖走了，而家仲有少少車龍排到去小欖。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去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東九龍走廊過海排到學園街，加士居道去紅隧龍尾惠里道，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龍尾匯景花園，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擠塞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小瀝源，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車龍就在香港單車館。路面情況在九龍方面，龍翔道去觀塘擠塞龍尾龍盤苑，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住黃大仙中心一段就慢車，車龍都是排到去龍盤苑。偉業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進業街擠塞，龍尾就在麗業街。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化花園一段擠塞，龍尾在果欄。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偉業街一段擠塞，車龍排到去麗業街。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十八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呢段日子，香港浮现咗好多唔同景况，对你嚟讲，放眼会睇见一个点样嘅香港？ 港台电视三十一刑事香港短片创作比赛2021，三个自选题目： 让我飞、平行时空、缘。 千万种个人角度，等你用镜头展现出嚟。 立即追踪刑视香港 IG 专业 Filming HK， 了解更多详情。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星期一早上同大家做个大市嘅前瞻啦。美国债息上升，触发增长型同埋高估值嘅股份咧急剧回吐啊，拖累港股咧一度跌穿28000点嘅关口啦，踏入咧第二季啊。综合投资界嘅分析啦，未来数月咧大市会较为弱嘅，难脱离咧上落市嘅格局，仍然咧等待入市嘅机会啊。后市要留意两件事啦，第一美债息啦，第二就系内地资金走向等等嘅。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神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日朝头早我哋亲子百分百嘅白元浩亦都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嘉嘉喺度，你好啊嘉嘉。 Hello， 各位好。 你好啊，上次我哋就讲咗一啲家长同小朋友讲嘅说话咧，其实影响呢一个细蚊仔咧系好大好深远嘅。咁仲有好多嘅情况咧，我哋都可以喺呢个说话上面咧就触碰到小朋友嗰个心灵，甚至乎咧原来影响咗小朋友嗰个叫做脑袋嗰个成长嘅。会唔会有呢啲嘅例子可以等我哋又参考一下咧？ 梗係有啦，其實好多句嘅，即係我哋今日講一句啊。 好啊好啊， 即係如果咧有啲小朋友佢想做一啲嘢，但係其實你係唔 buy 佢，你覺得佢呢個方法好鬼蠢，你好容易咧就會出聲講你呢個方法冇用噶。 哦， 應該咁樣做， 又或者 係 唔係咁做噶？呢句説話都成日講唔係咁做噶，跟住咧就喺度話啦，你應該點點點點。咁其實係諗下諗下，我只不過係將我自己嘅方法叫個小朋友執行啫。 系啊， 其实佢喺嗰一句真系变咗个快女。 其实好得意啊！我哋家长咧好中意唔听小朋友讲嘢，因为咧我哋觉得佢咧总系会有一个感觉系，唉，你都系听我讲啦，我嗰啲先系 OK 嘅。 觉得佢冇经验。 系啦，冇经验啦，同埋咧，其实你有某程度上再背后啲啊，就系、是、你其实咧系我个仔嚟嘅，你应该跟我嘅。有啲家长背后系再有呢、這个即系再深少少嘅层面啊，就系佢一啲操控嘅需要，你要跟我咁样做。但系好惨啊，即系第一啦，就系你啲方法系咪真系咁有用啊？呢个系一个迷思啦。另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好多时冇经验俾个小朋友去谂嘢，佢唔需要用脑去谂嘢，因为你已经俾咗方法佢啦嘛，佢唔需要再去考虑哦，原来失败咗，我要点样再谂，我要点样做系帮到自己。咁其实佢就慢慢越嚟越唔用脑谂嘢咯。嗱，我哋咧想小朋友咧到大嘅时候咧，佢跌宕嘅时候，佢有能力可以自己去谂点样帮自己啊嘛。我哋唔系想佢到大嘅时候再问翻你，跟住阿妈应该点做啊？ 咁又系， 你系唔想咁噶嘛？你想佢有个抗逆力啊嘛？ 系啊， 你想佢有个解难能力啊嘛？其实解难能力就系透过我哋每一日，其实佢就系玩 LEGO。其实你已经是处理紧佢解难能力噶啦，唔是去到啲好大事嘅时候做啊。 系啊，你呢样嘢讲得好啱啊！要错嘅咧，就细个嘅时候错晒佢。 系啊， 大个嗰啲咧就唔好错啦。 都可以错，不过咧就你自己谂下用方法去帮自己， 同埋自己企得翻起身，就唔需要下下爸爸妈妈去帮手啦。 系你最紧要 turn 翻个角色就系、是、你，我系俾空间你，你可以自由发挥嘅。爸爸妈妈咧喺侧边咧系陪伴你嘅。喺你最跌宕嘅时候，我就喺你侧边啦。其实你系要慢慢 turn 自己呢个角色噶嘛。咁所以咧系由细个开始啊。佢玩乜嘢，咁你就哦，咁你试啦。例如佢一路整，佢都整得好鬼样衰，又或者真系整唔到，你就话哦，你好。好想整好佢，你就讲翻佢动机，佢继续整啊嘛，佢继续整就即系佢冇放弃啦。其实呢一个已经好值得赞噶咯，就系佢好想整好佢，佢用好多心机啦， 有恒心嚟， 系啦，跟住佢咪继续做啦，跟住做到咁上下咧，佢觉得诶都系好唔靓咁样，哦，咁你就问扮傻，其实扮傻系最好嘅，哦，咁点算啊？我成日都教家长啲问，哦，咁点算啊？跟住佢咪要谂， 就教佢啦，系嘛？喺呢个时候就已经教佢冲出嚟咁，你应该咁， 梗系啦，就要佢自己再谂， 哦， 即系再谂，但系有啲位咧，真系我哋可以提供意见嘅。咁你就可以讲一句就轻轻讲一句。哦，你都好似砌咗好多次，但系你都好似好挫折、哦，你都好似好想砌好佢。其实爸爸都有啲建议同方法嘅，你想唔想听一下？你就俾足够嘅尊重俾佢，就问佢想唔想听。但系咧，你千祈唔好有期望，佢真系有机会话、我唔听，我要继续砌。 但系可能第二个方向就系个小朋友会同你讲、已经唔想谂啦。啊，爸爸，你不如话俾我听点做咯，咁样。 哦，咁你又可以谂下，啊，你可以试下，但系你开头唔可以咁样试。你可能砌到三四次，佢觉得好挫败啦。我唔砌啦，爸爸你砌啦。咁你可以又系扮傻。咁好啦，爸爸试下砌啦。咁佢咧通常都喺侧边望住你砌嘅，即系应该正常啦吓。咁你就砌几下，跟住又。你唔好砌到咁完美啦，即系意思系你都唔好好快咁砌咗，咁咪俾个小朋友觉得佢好蠢咯。咁、可能你一砌一下，跟住哦系点样咧？跟住又再引导佢，你觉得呢个可以放边啊？即系俾佢参与喺你砌嘅过程。到最尾可能完成品完成咗啦，跟住咧佢都有份嘅，只不过佢唔系全部砌晒，但系你又有你自己建议一啲方式，咁你就开始扮傻噶嘛？哦，原来咧砌呢个咧，原来可以嘟嘟嘟咁样砌，咁就讲下你嘅发现，等佢自己咧又喺度谂下，哦，其实下次可以点砌咧？咁、成件事佢就唔会觉得自己好蠢啦、其实大人先系做到嘅呢啲，原来我系咁冇能力。 就是咁樣咯。 係，哇！家家都提醒咗我自己好重要一樣嘢，就係、是、做家長俾出嚟嗰個耐性啊。因為我每一次如果你要扮傻嘅，我唔識砌嘅一樣嘅玩具或者係勞作都好啦。咁但係真係要用呢個方法去同小朋友同一個視野，或者係有一種並肩作戰嘅心態，先可以激發到佢哋腦海入面嗰個對事物嘅求知欲啊、解難能力。如果唔係，佢永遠一係就爸爸你講俾我聽，一係就唔砌咁樣，咁嘅情況就容易出現啦。家長應該係用唔同嘅方法去到引誘或者誘導小朋友，從一個正確嘅方法去到解難。而唔係喺説話嗰度打擊佢，又或者係即刻幫佢做曬嘅。咁呢個就係嗰個令到小朋友咧可以更加快有自理能力同埋解答能力嘅關鍵啊！ 冇錯。 哦，好，下次再喺嘉嘉身上面學嘢先，唔該曬你， 拜拜。 早晨时间9:14，室外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82%啊。咁转个头咧就会有晨光 morning call 环节啦，喺度咧都可以做下呼吁嘅。如果你都想透过我哋呢个环节咧送上祝福，点首歌俾你嘅亲朋戚友啊，送个鼓励俾佢咧，而家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咁就可以留低你嘅口信，到适当嘅日子咧，我哋就可以咧将呢一个祝福送俾佢噶啦。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嚟做任何事咧，揾一个合适嘅时机，甚至乎系场地咧，都系相当重要嘅。除咗系讲工作之外咧，求婚呢一啲此等嘅人生大事咧，拣时机、拣地点、拣时间咧，都系好重要啦。你哋听过最特别嘅求婚系喺边度发生啊？ 我就唔鼓吹唔鼓励嘅。 点解咧？ 即系唔好搞咁多复杂嘢啦，简简单单系最好。 我谂 嘅 点解唔鼓吹唔鼓励咧？咁 因为咧。每一个女士们都期待自己一个好、有一个好独一无二嘅求婚嘅事情发生啊嘛，所以咧有阵时喺网上边见到咧，啊有啲人会辑录咗自己求婚嘅过程出嚟，跟住摆上网同人分享啦、令到咧好多睇紧而未结婚嘅女士咧就会同佢哋嘅男朋友讲啦，你睇人哋啦，睇人哋啦，跟住咧嗰个男朋友咧就会有好大压力，点、样可以突破到？即系呢一条短片里边嘅一啲仪式又好，又或者一啲情节又好咧、就会好辛苦。 喺呢个时候，呢啲时势创业嘅好时机又嚟啦。 有人帮你度晒 系 嘛？ 系啊，即系如果真系要去到咁样嘅话咧，疫情底下嘅求婚套餐咧，应该都几畅销嘅。 我香港嘅我就冇乜点样去特别留意，我见过一个喺日本嘅，咁咧就系、就系个男仔咧就约咗个女仔去一个露天嘅茶座饮嘢，咁佢喺栋大厦前面有一个好。一个广场仔咁样，好细个咁样嘅。咁原来咧，佢预先咧就已经入，我唔知佢系佢自己安排定还是好似你话嗰啲制作公司啊，制作公司搞晒。原来全部人都系妹嚟嘅。 哦，即系嗰啲突然之间一下冲出嚟一齐做一件事嗰啲啊。 唔单止系冲出嚟做一件事啊，咁佢同个女仔坐喺度饮杯嘢啦。原来由冲咖啡嗰个啦，到个侍应啦。到隔離台嗰啲人啦，到附近行緊嘅人啦，全部都係妹嚟嘅。咁跟住咧，突然之間音樂響起咧，就由沖咖啡個慢慢開始跳舞，跳舞跳舞，跟住全部連街嘅人都一齊跳舞。咁跟住仲要排咗一個好整齊、好工整幾廿人一齊跳嘅舞蹈出嚟添。咁原來去到最後咧，就係、是、求婚咯。 哦， 哇！我睇完呢個之後咧，我即刻 delete 咗佢。 唔好喺自己啲搜寻记录嗰度出现过， 系咪套戏嚟噶？系咪套戏嘅 ending 嚟噶？ 唔系，因为我睇个女仔个反应咧，因为真系坚系 惊喜嘅，觉得 系啊。 我就睇嗰个系韩国嘅一镜到尾嘅一条片嚟嘅，肯定呢啲系有制作公司做噶啦。如果唔系，我都系做唔到嘅自己。就系、是、游客啊，钟哥话斋都系有一大班人夹埋嘅，就系、是、由佢步入去一个餐厅嘅门口开始跳舞，一个个步骤有啲机关咁样咧，就引领到佢行上一层，又行翻落一层，去到一个地方就先至到男主角就表演出嚟咧，唱住歌咁求婚。即系其实而家越嚟越多呢啲片段咧喺网络上面咧系疯传，即系建议大家如果唔想搞咁多嘢咧，学下钟哥话斋咗几 多？但系点解求婚一定要跳舞咧？系咪因为太开心咧？ 表达到佢嘅情绪啩，唔知点解喎， 即系要表演啲嘢，系咪？即系要唱歌啊，跳舞啊咁样，但系好夸张咁样， 真系坚夸张。唔系， 同埋佢呢啲都系十拿九稳，即系十成十把握佢先会咁做嘅。如果唔系，你谂下，有时即系 touch wood 啊吓，有啲系拍低咗，即系网上面都不乏呢啲片段啦，拍低咗之后好大场，即系叫做所谓嘅大龙凤，但系之后咧。是不应承的嘛。 是啊。 那那时真的有些落不到台、啊。 即某种程度上觉得好像有一个压力给一个女仔的。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你讲的这些的后遗症崔杰同刚才就讲了一些比较现实的情况、嗯。即求婚之后可能是有后果即后果当然不是讲结婚啦。后果就是好像今朝早见到呢一对大学的情侣他在巴基斯坦的。他揀了一个什么地点来求婚呢就是揀了在学校里面。即可能学校是他们的即相识拍拖的一个地方啦。那就揀了在学校那里呢是由这个女仔单膝下跪拎着扎花呢就跟个男朋友求婚。 嗯。 那他是成功了的。那片段见到呢他们呢还是相拥啦非常浪漫通常求婚都是这样的嘛即是揽在一起、嗯我愿意这样揽住啦。那好啦。咁本身諗住相安無事啦，係咪先？ 恭喜佢啊！ 係啊，咁啊點知學校仲用一個好特別嘅方式嚟恭喜佢啦，就係、唔好意思，我哋覺得你呢個咁嘅行為咧係嚴重不當，係唔應該去學校咧做呢啲咁樣嘅事情嘅。 冇、人記錯佢點 我即係佢哋仲喺嗰度讀緊書嘅。 係啊，仲喺嗰度讀緊書嘅。 記咗個缺點。 咁於是乎咧，就話佢咧就係嚴重不當嘅行為咧，係犯咗校規， 嗯、 所以咧就要處以呢個紀律處分啦。咁樣。 哦。 係啊，咁即係我覺得我咁得意嘅，佢真係你講得啱啊，真係踢咗出校啊。 嚇？ 係啊。 哎呀，開口。 咁點算啊？ 咁冇得 仲 结 唔结婚啊？婚都照结嘅， 咁你都踢咗出校咯，咁冇理由唔结啊？ 哦，咁咪出 咁希望系咯， 系啊。 咁佢有冇收翻嗰个婚礼啊？即系而家嗰个求婚仪式啊？岂有此理！我喺呢度求婚，踢我出校，我喺出边再做多次咁样。 有冇一啲原因可以兜翻啊？即系我哋 drama club， 我哋练紧场戏啫嘛，做乜咁认真啫？咁 我想话咧，嗱，如果俾着我，可能都会咁样谂嘅。但系我想讲咧，呢间学校咧系成立咗呢个特别纪律委员会调查。而且咧系查得清清楚楚，呢个系真嘅，唔系 drama 嚟嘅。最后尾就先至落咗个决定，系要即系咁样处分咯。 你知唔知道世界上游水游得最快嘅鱼系咩鱼呢？三、二、一，开估系剑鱼啊！剑鱼嘅游水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噶，系啊，快过你揸车。到底点解佢哋会游得咁快呢？研究人员喺剑鱼嘅鱼骨组织里面发现咗能够产生大量脂肪嘅腺体，呢啲腺体通过特殊嘅缝隙生喺皮肤表面，通过对鱼皮嘅润滑，大约可以减少20%嘅摩擦阻力，并且能够令到剑鱼喺水里面更快咁样游动。所以通俗啲讲，即是话剑鱼会出游咯。藉住油脂嘅润滑，剑鱼就可以游得咁快啦。中意动物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 Kitty 崔洁彤。 晨光 Monica， 今日朝头早3月29日星期一咯，哇！电话侧边打通咗俾阿冯太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早晨啊，冯太。 早晨啊，早晨啊，八合元号。 我话知道你好开心、啊，今日不如讲俾我哋嘅听众听，你咩事咁快乐先？ 嗱，咁今日咧就系我同阿冯老爷咧就46年嘅结婚周年纪念。 系咁啊，点庆祝？话俾我听，点庆祝先？ 疫情。间都冇乜点庆祝噶啦，今晚或者出街食下饭咯。 两个人拍拖啦，系嘛？今晚 系啊，两个噶咋？ 紧要啊呢样嘢。咁你平时有冇煮翻几味啊？箍住老公个心啊？ 一定啦。我老即系好多谢冯老爷，好赏识我煮饭咯。佢同埋好中意饮汤嘅，咁佢。我一定会煲汤俾佢饮咯。 哇，佢最中意饮咩汤啊？ 我煲乜嘢佢都话好饮嘅。 你又煲得好饮， 冯老爷又识做啊！呢啲真系冇得顶啊！你哋真系吓， 系啊！真系好多谢阿冯老爷咁包容我啊！46年啦， 四十六年前啦，咁你仲记唔记得嗰阵时冯老爷点样向你示爱啊、求婚啊？记唔记得嗰阵时拍拖嘅甜蜜嘢先？咁耐啦，仲记唔记得啊？ 佢咧就行外母政策嘅 吓、啊，哇，好醒目喎、 啊！系啊。佢好氹得我爸爸妈妈开心嘅，咁我都好多谢佢，好锡我爸爸妈妈。 嗯，咁啊非常之好啦。咁啊喺呢46年嘅时间入边啦，有冇一两件事令到你觉得啊，我嫁咗俾阿冯老爷真系冇错啊？有冇啊？ 有嘅。 吓、啊，讲嚟听下。 即系我系，其实我脾气咧都好刚烈嘅。咁、我即系好多时都发啲。即系公主病啊，咁样佢宁愿即系唔讲住，咁啊会第日先再同我倾翻咁咯。 哦，你知唔知点解你可以发呢啲即系你都叫做小姐脾气或者公主病？你有本钱 啊，有人锡你，你先至可以发啊！你知唔知啊？ 就系咯，所以我都觉得我冇嫁错呢个老公咯。 点啦？你哋有冇小朋友啊？ 有两个仔。 有两个仔，咁啊， 一个孙。 哇，两个仔一个孙啊，好幸福、啊。 系啊，好开心啊，真系两个仔都结咗婚噶啦。 哇，而家你真系冇得输啊！全世界最幸福嘅你啊，冯太 吓。唉、多谢多谢。 系啦，嗱，播翻只歌俾你听啦，好唔好啊？咁啊，祝阿冯老爷今日吓同你咧都系恩恩爱爱，好唔好？ 好。 好，继续。 大家身体健康。 好，继续白头到老，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多谢你电话，冯太。 多谢， 拜拜。陪 着 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谁说时间变花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跟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 ，Kason 罗启山。 早晨 ，Kason。 早晨啊 ，Kitty。早晨啊 ，O。 系今晚31有咩睇？ 喂，今晚7:07咧，大家就留意一下啦吓，因为咧就系讲啊眼中风啊。 哦。 有听过啊？ 冇喎、呢个范畴真系。 系、啊，嗱，通常咧，如果你啊只眼咧睇嘢突然间蒙查查咧，可大可小，有机会咧就系咪红眼睛啊？急性青光眼啊咁样啊，但系如果又冇红又冇痛咧，又有机会患上一种叫眼中风啊。 嗯， 因为咧就系供应呢一个眼部嘅血管咧就出现咗啲阻塞，咁啊令到咧有机会令到嗰啲组织坏死嘅失去视力，咁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吓。咁另外咧，咁啊我想问一下 Kitty 啊， 系 嗱，通常你话上妆咧，即系话啊上妆。即系哎呀，今日个皮肤好好啊，咁样好上妆。 系啊， 但我以前咧，即系啱啱咧孤陋寡闻走去入大学嘅时候咧，咁咩啲人成日话上妆咩嚟嘅咧？咁样 系啊，每个手都有个妆啊嘛，系啊， 系啊，即 系帮自己。 嗰啲嘢就 打牌之后装嘅啫。 我都冇参加到个装，我好热血啊，因为真系花好多时间。 系咩？ 我冇上装噶。 系咩？ 基本上喺嗰度瞓噶嘛，有啲人你会见到佢哋咁但系个问题嚟咯，反修例运动之后咧，八间资助嘅大学咧，今年咧只有理工大学有内阁成功当选，其他大学咧出现断装事件，哇！呢个几大件事，系咪断装？我谂呢啲都唔系咁容易出现噶啦。咁 好彩唔系起楼啫， 系咯， 系 啊。咁你话真系几大件事咧？咁今晚啊睇睇啦。咁另外去到呢个日常八点半咧，亦都可以同大家睇下啦。喺疫情之下咧，咁有啲人咧就系、是、喺学校咧就要搞好多即系视像啊等等嘢嘛。咁、究竟学校嘅 I T 系点样搞嘅咧？系啦，咁有啲咩需要咧？咁今晚咧大家就可以咧睇下嗰啲同学仔啊同老师咧点样钻研呢方面嘅 I T 啊嘅嘢啦吓。 好啊。 咁另外咧，就講到咧，一齊闖天下法國未來遊啊！咁咧就上個禮拜咧就睇啊，原來嗰位咧 Rick Stein 咧就是、一位咧好有卡士嘅叔叔咧，揸住個開篷保時捷咧喺法國嘅山路度周圍揾嘢食嘅。 啊， 今集咧佢咧就係、是、食一樣咧，我一聽落咧就會流口水嘅酸菜燻肉香腸啊，同埋康提芝士啊。哇！最緊要係咩咧？佢去嗰啲地方咧，咩就會有法國嘅 配埋啲酒啦， 係啊！今晚大家可以睇睇啊，睇咗去當去咗啦。 好，唔該曬。謝謝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早前同旅游业界商讨有乜嘢条件恢复本地游，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叶庆宁表示，一日游利润唔高，建议推出公海游。叶庆宁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政府要全盘考虑邮轮风险的做法是正确，但是邻近地区例如新加坡、日本和台湾都已经推出在内港航行的本地邮轮旅游，特区政府只需照抄就可以。如果有公海游，做足检测和打疫苗等防疫措施，上船后有节目又可以吹吹海风，在船上住宿一两晚，相信市民都会支持。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在同一节目都认为，要求市民接种疫苗才能够参加本地游是很困难。他说市民会欢迎疫苗护照，尤其和内地恢复旅游及通关安排。47人发起或参与去年的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三名被告社民连岑子杰、梁国雄和前立法会议员毛孟静今日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法庭分三节，每节大约一小时处理。有市民早上到法院外排队轮候公众席旁听，警车在法院大楼外戒备，法院外有警员驻守。初选案至今有11人获准保释，包括杨雪莹、林景南、吕志恒、刘伟聪、黄碧云、郑达雄、柯耀林、彭卓奇、何启明、施德来和李宇信。多名被告及后向高等法院再申请保释，全部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审理，其中徐子健和尹兆坚等的申请早前已经被拒。在亞聯遊訪問的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強調，西方一些國家的人權觀並不代表國際人權觀，反對打著人權旗號干涉別國內政，更反對將人權問題作為政治工具，肆意對別國攻擊抹黑。

中意食辣嘢嘅阿 O， 你有冇喺啲川菜铺度食过呢一个凉拌土豆丝咧？ 咩土豆丝啊？ 即系薯仔咯， 叫翻傻仔丝算啦。 唔得啊，因为川菜铺系咁叫噶，即系你去到咧都系咁讲法。 傻仔，即系薯仔， 薯仔啊，薯系薯仔丝啊。 我嗰日食嘢又系见到有个妈咪。教个细路仔读薯仔， 薯仔 个细路仔讲傻仔， 傻仔，你识唔识傻仔啊？ 傻仔 C 啊，唔系傻仔 A 啊， 都唔系 B， 系 C 吓。咁你中唔中意食咧？ 中意，中意，当饭食啊！因为去啲川菜铺咧，通常嗰个酸辣鱼啦， 系啊， 烤鱼啊，耐冇食唔记得咗添啊，水煮鱼， 水煮 鱼， 或者酸菜鱼， 酸菜鱼。咁通常你唔会配饭噶嘛， 系， 因为好其实好 heavy 嘅，佢又淋淋咁将啲汁整落啲饭嗰度，咁就会将薯仔丝当饭食咁样。咁同埋佢有凉拌咧，你冻冻冰冰嘅，又热又冻，咁都几好一个配搭嚟嘅。 几舒服，系啊，因为之前我就多数食清炒嘅，咁啊见啊寻日好热啊嘛，咁啊叫个凉拌又哦出奇地好食，咁我翻去就睇下啲食谱啦。咁其实整啊好简单，你薯仔就当系将佢刨丝啦，咁但系都有啲技巧令到佢咧食落去嘅时候唔好淋晒啊或者好粉啊咁样样，即系最怕系咁样啊嘛。咁你又会谂啊咁到底？啲薯仔系完全生啊，定系煮熟咗定系点 啊？落醋咧，因为我有食过一种咧，叫做清炒薯仔丝咧，就落醋同埋落呢个蒜蓉去炒嘅咁样。 其实系会噶，佢呢个凉拌都会落少少醋噶。咁啊，其实嗰个做法就系将你薯仔刨，即系批咗皮啦，刨咗丝之后咧，第一个步骤你就要将佢咧放入冰水嗰度浸嘅。咁呢个步骤其实就系浸下佢嗰啲淀粉啊，咁令到佢咧会爽身一啲，就唔会一啱整完之后。捞完之后咧淋晒，咁跟住然后咧你就将佢咧放落滚水嗰度滚大概一分钟到啦，咁就滚到佢叫做熟咗，但系又唔系淋晒，因为淋晒又唔好食噶嘛，咁、所以呢个时间系比较 淋晒变咗薯蓉， 系啦，呢个系要自己拿捏下嘅，大概一分钟至两一至两分钟之内啦，你就拿翻起佢，跟住就。浸一浸冰水，系啦，咁 过一过冷河， 系啦，咁佢就会即系再爽脆啲啦。咁到你拎翻干佢之后咧，即系印翻干佢之后咧，就可以将你头先阿 O 讲嗰啲配料咧，就捞一捞佢。咁个酱其实都系离不开就蒜蓉啦，有啲醋啦。咁有啲人就中意用黑醋嘅，有啲就用普通白醋。咁啊加少少花椒油啦，就有嗰种嘅四川嘅香味啦。咁啊加盐啦，同埋少少糖咁样捞一捞佢咧，其实已经好好食噶啦，雪冻佢。 有呢一味餸就可以做主食啦，咁、都可以幫到手。不過淨係得呢一味咧，又唔得嘅，好寡啊！個台面好似得一樣嘢咧， 都係要食翻個酸菜魚嘅。 9:49，听过有力津嘅《都市爬行》。 人生是充满回忆的，很多人都说我们的人生是建构在我们自己的回忆上边。回忆可能是属于很个人，亦都可能是属于每一个人。总之几时会想起一些事，几时会泛起你自己脑里边的回忆，可能就是有一些事发生之后，你就会牵动到你很多情绪。昨天夜晚我相信有一些事发生了，牵动了很多很多好多呢个地方嘅人，呢个世界嘅人嘅一啲情绪。廖启智智叔琴晚离开咗我哋，留低俾我哋嘅有好多画面、好多片段、好多回忆。廖启智先生可以话系我哋嘅一部分，佢系香港电视圈嘅一部分，系香港电影圈嘅一部分，更加系我哋嘅一部分。他离开了我们，留下了很多东西给我们。昨晚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又有多少人跟我一样脑里边即刻泛起了很多智叔的片段。我相信在这个时候用多少时间都没办法去将所有的画面整合翻。我们可能会很简单地我们一起回忆一下这个跟我们一起成长的一个很好的前辈的很多点点滴滴。 廖启智智叔咧系1954年4月7日喺香港出世嘅。咁智叔喺中学毕业之后咧，佢就两次去到投考无线艺员训练班啦。咁第一次咧佢落选噶，后嚟咧去到1979年咧就成功就晋升到第八届嘅无线艺员训练班，做到学员啦。咁佢同期嘅同学咧有汤镇业啦、周秀兰啦、黄祖时啦、陈安莹、艾威、陈敏仪、梁洁华、黄敏仪等等。咁智叔咧，即系演出过好多经典嘅角色，入行超过40年啦。曾经有提过咧，话点解佢会中意做戏咧？原来由细个嘅时候咧，佢睇粤语长片，见到童星冯宝宝，启蒙佢做演员噶。咁一路做咗好多深入民心嘅角色，亦都得到大众嘅喜爱。去到2010年嘅时候咧，智叔就去咗浸会大学嗰度出任全职嘅讲师。佢仲笑住咁话啊，做咗咁多年嘢啦，第一次拥有自己嘅办公桌，就系呢一个时候。咁佢担任呢个全职导师咧，系主力教导戏剧嘅表演啦。咁佢咧就喺电视剧啦、喺舞台剧啦，甚至电影方面咧，都有好多好出色嘅成就 啊！喺电视剧方面。我哋见到智叔喺1979年开始由第一部嘅作品，中间亦都有好多好多出色嘅演出，例如系《飞越七八层》《薛仁贵征东》《杨家将》等等。虽然佢大部分嘅电视剧集超过100套，可能都系同 TVB 无线电视有关，但系去到2014年嘅时间，佢一样会转战其他唔同嘅电视台，例如好多香港人都喜欢嘅《选战》。入面嘅宋万山角色一样可以讲出好多香港人嘅心声。 去到电影世界，智叔嘅实力依然备受肯定。1993年凭住电影《龙文》，以至2009年凭住电影《证人》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奖。如今智叔离世，但系佢仲有5部电影遗作未有推出，当中包括。周润发发哥主演的《骄阳岁月》、《女人街再见了》、《一级指控》、《世上只有爸爸好》和电影版的《寻秦记》，大影期仍然未确定，一切有待电影公司公布。不过我相信之后大家一定有机会可以在光影的世界怀念智叔。 演技精湛的他又何止是在电视剧和这个电影演出呢？当然亦都有很多出色的舞台剧作品，我相信大家在脑海里面亦都深深地印下了他演出过的每一个角色。 1992年的2月份是智叔第一次参演舞台剧《惜春酒店》，当时这一台的舞台剧在红馆进行的。当年来智叔演出过的舞台剧不下20套，而最可能大家熟悉和记得的就是他在2011年的时候凭着《秒速18米》获得香港舞台剧奖最佳男配角，这些角色永远都会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如果我同阿智叔嘅相识咧，都数到30年前啦。 嗯， 因为嗰阵时我啱啱入去电视台工作嘅时候，咁做咗音乐节目冇耐就入咗《欢乐今宵》。 嗯，《 欢乐今宵》阿智叔就系已经喺嗰度系台柱啦。 嗯， 咁嗰阵时我就开始同佢接触得好多，一个礼拜见两三次，总之大家要即系叫做 on duty， 大家就会见面咁样咧。咁唔使谂啊，即系第一个感觉就系智叔系一个非常专业。敬业熬业的一个演员，一个每一次同佢演出咧，即系喺我哋通常朝早咧就会翻嚟开会啦，咁晏昼就叫做彩排或者对稿啦，咁佢哋就排练啦，然之后夜晚就正式演出咁样啦。无论喺每一个环节，佢必定系做到好足，做到好足。咁然之后食饭嘅时候，咁大家又会好开心食饭。咁呢啲咧就俾到我点点滴滴咧，即系一齐喺《欢乐今宵》共事嘅时候。另外一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嗰種專業嘅態度。 嗯， 我還記得有一年咧，即係如果大家記得，可能而家喺一啲影片分享平台都會見到佢有一次著高踭鞋攞住把遮行鋼線嘅。 嗯， 嗰一個咧，大家好多記憶。 係， 其實佢係做咗兩次嘅。 嗯， 第一次咧，如果我冇記錯，應該係台慶失敗咗。 嗯， 咁就行到一半跌咗落嚟。 係， 跟住智叔好唔憤氣，咁於是乎咧就喺跟住嘅一個籌款活動裏邊。佢再挑戰自己，佢真係就喺邊度跌低，就喺邊度起翻身，嗰次就成功咗嘅。咁、 嗯、 所以呢個片段咧，對於我嚟講好深刻，即係有時候做人你不能夠即係失敗咗一次你就當完咗件事，你要更加要喺嗰個地方加倍，甚至乎加十倍努力咧，你行翻上去啦，做翻嗰樣嘢。正話阿林慧講到佢舞台劇獎頒獎嗰度。咁有幸我就喺台上边嗰阵时，自己都见证住。咁佢喺唔同嘅领域、唔同嘅范畴嗰度咧，都有攞到佢嘅奖项。呢、這个就大家真系睇到佢呢一个几咁受我哋嘅尊重，无论系佢嘅专业，又或者系佢嘅人生。我好记得当阿智叔去咗浸会教书嘅时候咧，佢有一次我撞到佢，佢同佢啲学生一齐。咁、佢就嗰阵时我就啱开始做紧幕后嘅工作，佢话：，钟仔。呢啲系我嘅学生嚟噶， 嗯， 记得揾佢哋做嘢啊，佢哋好得噶，我好记得呢句说话，好记得。 系， 咁智叔就系一个，即系无论佢系做紧任何岗位，佢都唔系净系睇自己，佢睇晒所有身边嘅人嘅一个好好嘅前辈。回忆唔系净系得我，唔系净系得我哋，回忆可能系属于每一个人。我哋一齐听一听廖启智嘅一啲声音。 喺度好感謝我上帝俾我有演戲嘅恩賜，好感謝，亦都好感謝我太太同我三個仔對我愛，令到我可以好輕鬆、好鬆容咁去面對我嘅工作，好多謝佢哋，亦都好多謝我嘅媽媽、我外母對我忍耐，我實在喺屋企太少講嘢，亦都好多謝我哋呢套戲《證人》，令到我有一個好享受嘅過程。我更加多謝我同組嘅對手阿家輝同阿霆鋒，佢哋嗰啲火望一望都辣着我。呢啲就係我欠缺嘅嘢，喺你哋身上我揾翻少少出嚟。因為畢竟都30多年，人始終都有惰性喺度。但喺你哋身上，我哋真係可以俾我有一個重新燃點我呢把火。 可能喺回忆嘅时候，我哋需要有少少静下来嘅时间，容许我哋有几秒钟俾我哋静下来，回忆一下我哋身边呢一个好好嘅前辈，好好嘅朋友。亦都送上最诚意嘅祝福俾敏儿姐同埋佢嘅屋企人。我记得咧，即系我哋几时开始认识廖启智呢三个名字，就系由呢套电视剧开始。以后有好多经典嘅角色，都系由呢度开始。我哋永远怀念你，亦都希望你喺第二个国度过得开开心心。永远怀念智叔廖启智。 尽了世间事，运作多。